各位早晨啊，而家系6:08，今日系2023年10月11日，农历嘅8月27日星期三，大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而家咧嘅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0%，大家咧今日翻工嘅时候咧都可以带翻件褛，翻学嘅时候都可以带翻件薄薄地嘅褛，点解咧？我今朝翻嚟嘅时候觉得凉凉地啊，咁啊冷亲就唔好啦，咁所以大家记住有好嘅预备，然后出门口啊！ 晨光每日一格， 我哋成日都话要爱自己噶，人人都会觉得呢一样嘢系好美好嘅事嚟嘅，唔知你又同唔同意呢？咁既然美好啦，自然就会令我哋联想到快乐咯。不过今日要同大家讲嘅系，即使我哋爱自己，但系都会有痛嘅时候。爱自己嘅行为并唔一定咧系会带嚟快乐嘅，应该咁讲，短暂，至少短暂嚟讲，两者咧系未必挂钩嘅。讲个例子俾大家咧，就会明白噶啦。例如好似同一啲唔适合自己嘅人分手咁样，但系唔适合唔等于你哋当中之间冇感情，所以分手嘅时候咧依然系会伤心难过。但系长远嚟讲，分手系要揾一个合适自己嘅对象，动机上咧系为自己好噶，但系短暂嚟讲咧都系会有唔开心嘅感觉。咁所以，快乐唔一定系好嘅，不过难过亦都唔系坏嘅感觉，两者从来都系中性嘅。最重要嘅就系当下嘅快乐带俾你啲乜嘢，而当下嘅痛苦又会带俾你啲咩咧？究竟边一样先系你真正想要嘅嘢？嗱，假如你自己好清楚自己想要啲乜嘢嘅，就算呢一刻好难过，有啲负面情绪都好，又或者你唔知道点样选择都好，但系我哋身边都有唔同嘅朋友、屋企人，尝试揾下佢哋倾偈。我相信爱锡你嘅人一定会陪你走过呢一段时间，陪你揾出合适嘅答案。我哋每一个人都是这样长大的。郑秀文的作品，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 连绵月灵感也浸没了，寒彻骨落满地叶黄，挨下了才发现腐泥上片山也花了，人大了难得放肆地笑，才回头烦恼尽量忘掉，疑患病这刻才发现极渺小，成人都有成人唏嘘，年年适应年年老去，而智慧是沉着面对，岁岁老矣说故事如孩童喝西，可说艰苦的历史怎会了无生趣，人群里为人群顾虑，逃离总有逃离空虚，时而走近时谁散于醉，都记于心里，红尘飘泊在一日默然回首，和谁还是一对， 心碎，谁无唏嘘？年年适应，年年老去，而智慧是沉年清水。年年跨过挫折后，默然回首，可说一生的历史怎会了无心趣？如带着残余顾虑，残余不满，残余空虚，时而走近，时而远去，还看最后荒废或作计，决定我胜败得失心空虚，然后无论结清，将化作翡翠。 我是 Ficky 泳儿，怎样才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晨光 Coffee Time。 看报纸呢就看到很多东西的。随着社交媒体呢就迅速兴起，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关系呢渐渐就变了这个电子化。当中呢有不少人呢都会缺乏基本的网络礼仪的，更加有人呢会藉着这些呢进行一些的诈骗。咁于是呢就有机构呢就会入学校举办一些社交媒体礼仪的讲座。咁由前线的编辑来到去讲解网上社交的基本礼仪。唔知大家知唔知道有啲乜嘢社交的基本礼仪呢？这个嘅讲座咧，首先会同啲学生指出究竟社交媒体喺呢二十年系点样兴起啦，然之后点样慢慢去演变，越嚟越变到好盛行，大家会喺网上面识朋友啊，有啲网络嘅欺凌啊，可能会系网络嘅受骗、人际关系等等，会影响到唔同嘅情况发生嘅。咁从而咧嚟到去提醒学生应该遵守一个十个网络嘅礼仪规条，当中咧就包括咗以人为本啦，保持理论嘅理性嘅讨论啦，即系大家就唔好咁紧张，大家咧理性咁样去讨论，就唔好咁感性嘅，同埋咧系尊重他人嘅私隐。而当中咧佢哋都会请咗一啲职场嘅演员嚟到咧，就同啲学生有个角色扮演，咁就希望同学仔咧可以透过当中角色扮演代入角色，可以换位思考啊！希望佢哋咧可以有个同理心嚟到去明白使用社交媒体嘅礼仪嘅重要性嘅。咁另外咧亦都会用社交平台同埋讨论区上面一啲虚假嘅一啲嘅文件案例为例。咁提醒学生咧，要小心啲，要去查证网上面嘅内容，因为而家我哋喺网上面咧都可以好随手就揾多啲资讯，咁究竟系啱定唔啱咧？我哋都要识得去判断。其实呢一啲咁样嘅礼仪讲座啊，社交礼仪网上嘅社交媒体嘅礼仪讲座咧，我觉得唔单止系入学校嚟到去搞，我觉得有阵时喺网上面举行一啲网上嘅讲座啊，又或者入一啲唔同嘅中心啊。甚至乎入埋公司举行埋呢啲讲座咧，咁就好啦。因为而家用呢一啲社交媒体，唔单止系学生，其实而家有好多大人啦，甚至老友记啦，佢哋咧都会去使用嘅。咁俾大家知道多啲唔同咧，就系社交礼仪，网上嘅社交礼仪都系一个好好嘅，令到我哋可以好好更加去学习点样喺网上面充分用到呢一样嘢，而唔会被受骗啦。 动态得知你容貌怎么演化，柔和那种淡雅，用语还原化，将光年 家人渐开花，还有运气手机里回望争吵经过，从前错失什么，现已无语了，那到我讲和再话及那字句又涂改过，说好了多么不舍也不想见，说好了早该分开怎可再想念，太绝情似我竟世便说尽人是肤浅，说好了彼此之间再不妥协，说得太狠，但现在竟狠狠打脸，再说着抱歉都惹人讨厌，现在想见面也很难再见。潮里风浪多，若这时再爱，哪会再失和？寂寞再已没法倒流当初，算好。 安俊浩的说好了，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四字成语，是破釜沉舟。破釜沉舟是为什么呢？原来是形容做事果决，义无反顾地去做。那是在哪里记载出来的呢？其实就是记载在秦朝末年。在秦朝末年的时候，就有群众起义反秦，那秦将就率兵召打攻打赵国，那就用重兵来去攻陷这个赵国啦。咁啊，楚怀王呢就派阿宋义同埋汉宇去救赵国啦。咁但系宋义咧就迟迟都唔出兵，汉宇咧就锯咗阿宋义，攞埋阿宋义嘅军权之后咧，就遣派二万嘅兵将嚟到去救赵国。咁之后咧，赵国嘅将军咧又请求阿汉宇可唔可以派多啲军力、兵力嚟到去支援我哋啊？咁於是呢，韩宇就带咗全部嘅军队嚟到去渡河，然后呢仲要将艘船整烂，佢打烂埋煮饭嘅煲，又将嗰啲营地烧咗，佢身上呢只係带一啲嘢。一啲乜嘢呢？只係带三日嘅干粮。点解要咁做呢？因为佢要以这个必死之死的决心，不打算有撤退的打算，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油麻地道华路建筑署辖下的尖沙咀消防局行动支援设施建造工程工地，昨日下午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个工人死亡。建筑署署长谢昌和深表难过，向死者家属致以最深切的慰问。署方已经要求承建商向死者家属提供适切协助。建筑署话，一个负责在离地四米进行电缆安装工程的56岁男承建商员工在电力装置房内被发现头部受伤，由救护车送院抢救，不幸离世。建筑署话已经立即停止相关工程，并且会全力协助相关部门调查。劳工处高度关注事件，对有工友身故表示十分难过，并且向死者家属致以深切慰问。发言人话，署方已经派员到场调查。以巴新一轮冲突死伤人数持续上升，其中以色列有至少1008人丧生，超过2900人受伤；加沙地带就有至少900人死亡，4500人受伤。哈马斯消息人士证实，两个高级官员在以军空袭之中丧生。以军之前表示，在境内发现1500具哈马斯武装分子的遗体，而自星期一晚以来，没有发现哈马斯武装分子进入以色列。以色列传媒引述国防部长加兰特报道，以色列正是走向全面进攻，加沙永远不会回到从前的样子。有报道就引述埃及官员说，以色列正是准备在加沙展开几个月的地面行动，并且已经拒绝埃及就缓和局势进行调停。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电话，双方对以巴局势急剧恶化表示关注，并且对暴力持续升级和平民伤亡人数急剧增加深表关切。普京和埃尔多安强调，冲突双方必须要立即停火并恢复谈判进程，又说两国愿意积极为此作出贡献。普京强调，中东危机的持久和平解决只有在联合国安理会批准的两国方案基础上才能够实现。埃尔多安亦都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电话，讨论土耳其展开斡船和防止冲突进一步升级的措施。位于波罗的海连接芬兰和爱沙尼亚的天然气管道和通讯电缆受损，芬兰总统尼尼斯托说，很可能是外部活动造成，但是原因仍然未清楚，芬兰和爱沙尼亚将会合作调查，而他已经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讨论事件，北约计划协助调查事件。挪威地震研究所就说，在事发的星期日凌晨，曾经侦测到在芬兰海岸对出的波罗的海可能发生一次爆炸。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说，欧盟将会全力支持受事件影响的国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谴责任何蓄意破坏重要基建设施的行为。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 整治，提防洪水暴至。 联系 香港， 香港九十五年， 九十五年公共广播九十五。 我是长跑运动员张耀良，我最喜欢听的节目是《风骚快活人》。港台九十五岁啦，我在这里祝他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九十五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老公啊，电饭煲买银色定是白色好呢？ 白色啊。 但是呢易污糟喎。 哦，咁银色咯。 但是白色又靓啲喎。 你鍾意啦。 咁你呢？ 是不是好想知道答案呢？咁你就要听听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Made in Hong Kong 大城市小故事。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早晨，朝早六点三十六分嘅早上啦，咁啊，继续咧就听紧晨光第一线啦。除咗咧有头先半小时出现过嘅 Vicky 之外啦，咁啊，小白都翻咗嚟啦，各位听众早晨 ，Vicky 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啊！喺我哋日常生活入边咧，经常都会食好多唔同嘅水果嘅。 我 最近咧，其实都望到一啲嘅介绍咧，就系一啲叫做非洲嘅水果。 嗯， 好啦，啲非洲嘅水果咧，其实望起上嚟咧，都的而且确咧。是几特别的个样，咁可以讲其中几款啦。 好啊， 好啦，其中有一款咧，佢个名字就叫做金星果。咁啊，金星果个外貌咧，极度似一啲肥嘅茄子，即系嗰啲矮瓜。 哦，我以为会似星星咁样添，一粒星嘅星。 都似星星噶。 哦， 点解话佢似星星呢？因为当佢切咗之后咧，佢就好似羊肚咁样。 哦。 咁佢就呈一个星形嘅，不过羊肚就本身个外貌系星形啦。咁呢一隻叫金星果咧，佢自己本身咧就原产于啊热带美洲同埋西印度群岛嘅，咁啊外形咧就真系好似一个矮瓜，肥嗰啲矮瓜吓，咁啊佢切开咗之后咧喺入边啊，即系呢个果实入边咧就会有一个星形喺度嘅，咁啊相当之特别啦，咁啊外边啊圆形，入边啊星形。令到我咧就覺得佢有少少似咧，清心丸有一種嘅蘋果，佢切開咗入面之後咧都係星形嘅，咁、個星形嘅蘋果咧入面就係嗰啲果物嚟嘅，係啦，咁所以呢一隻咧我唔知佢係咪果物啦，咁但係望起上嚟咧其實都係幾得意嘅，係啦，咁有一個叫做牛奶果之稱嘅，即係除咗呢一個叫金星果之外，佢仲有一個咧就係牛奶果嘅稱號， 好靚喎啲顏色， 係啊。相信咧都系因为同佢切咗出嚟之后啦，有一种乳白色嘅视觉咧就有关嘅。 嗯， 好啦，咁另外咧就有一种咧就叫做拇指西瓜。所谓嘅拇指西瓜咧系咩咧？ 我知道，我知道，估系咪好似手指公咁大？拇指嘛， 系啊，冇错， 真系、啊、 就好似手指公咁大一样嘅西瓜啦、 哦。 所以改名嗰个人咧，佢叻啊，佢一改名都已经令到我哋可以估到啦。咁啊，望起上嚟嘅时候咧。这个西瓜呢真係名副其实嘅迷你版嘅西瓜吓。咁、虽然呢个口感呢就清爽嘅，即係听返嗰啲食后感啦。咬落去呢係清爽，但係味呢就酸嘅。佢可以连埋皮一起食。即係我哋平时。 皮可以食得添啊。 其实平时西瓜平时西瓜嗰啲皮都食得嘅。係啦。 咁太厚。 我嚟煮咯， 煲汤我知道 系啦，所以我嚟煮咯，咁佢都可以食噶嘛。咁如果佢咁变咁细粒落，咁就佢薄啦个皮，咁啊可以食啦。 好似青瓜咁样食， 系啊，成粒一粒一粒好似车厘子咁样食咯。就佢真系嗱、我见到啲图片咧，佢咧就系有一双手咁啊，入边啊装咗好多呢个嘅拇指西瓜，咁啊都相当之特别啦吓。咁啊有话到当地人咧，原来都会将呢个拇指西瓜咧就做咩咧？就系、做沙律。 嗯 或者調配成為雞尾酒，甚至乎醃埋嗰啲植物啊，係、啦，咁啊食起上嚟嘅時間咧就會開心啲啦咁樣。好啦，咁亦都有話過，經過一啲荷蘭食 品商的温室培育之后，在欧美国家呢，说到这种叫做拇指西瓜呢，就成为了一种高档的食材， 嗯 啊，所以都相当之特别。我没见过， 在香港没见过， 没有，啊，我没见过， 我都没有， 我都想试一下吃一下的，看看是不是真的有些酸的感觉， 嗯， 可能迟些整下整下会整甜啲，又或者佢本身就係 sell 佢酸嘅，係，嗯，啦，好啦，咁另外仲有一種咧，都係屬於非洲嘅果實，佢叫做赤狐果，咁佢外貌咧就要問翻阿 Vicky 有冇食過蛇皮果啊？ 誒冇喎， 係啦，蛇皮果有冇聽過啊？ 有聽過，冇食過。 蛇皮果嘅外觀咧就係，是，好似一個普通嘅果實，不過佢嗰個皮咧， 嗯， 就摸落去啲粒粒突突，而且咧好多時仲呈現一個又一個嘅形狀嘅。咁啊，換言之，即係你望落去咧，咁啊就覺得佢真係好似嗰啲眼鏡蛇啊嗰啲嘅皮咁，其實質感都似噶。 我有摸過蛇。是出去做嘢嘅時候， 我都有摸過蛇啊， 是真嘅蛇，欸，你會摸 到？我喺我哋直播室玩過蛇添啊！ 嚇係咩？有蛇嚟過啊？ 有啊，哦，以前我有做過家有外寵噶嘛。咁佢嗰陣時候有嘉賓咧，就拎咗條蛇上嚟，我心哇，玩到咁大，唔係嘛咁樣。咁佢又問我，你攞唔攞上手啊？咁樣。咁嘅貴為呢個主持咯，係咪？ 梗係試下啦。 咁啊，梗係要啦。如果唔係，你真係笑死人啦！你做嗰個節目，但係你唔敢掂啲寵物，係啦。咁佢就同我講，冇毒嘅呢只，咁啊，同埋佢都好善良嘅，咁 好細條嗰啲啊。 唔係啊， 好大條， 都大條噶， 大細我都試過見過，都摸過。 嚇，而家啲蛇咧，其實價錢都貴，幾貴嘅，即係有啲細細地一條都即係成千蚊噶，又細條，即係普通 嗰 啲。 係， 啊，咁所以封建遊人啦，呢啲嚇蛇嘅嘢，我就遠觀就 OK 噶啦。好，咁啊蛇皮果咧，我自己都細個嘅時候比較食得多，咁啊食起上嚟嘅時間咧，就個口感啊比較上乾澀嘅。 哦， 係啦，乾澀嘅，咁亦都唔。 唔多汁嘅， 冇乜汁啊， 嗯！ 我觉得似食嗰啲嗰啲蒜头嗰种，哦，种感觉， 即系番石榴嗰啲。 又未去到番石榴， 哦， 系啦，嘎一声跟住就咬开咗咁样，入边冇乜果嘅水分嘅， 嗯， 系啦，咁亦都带蒜。咁呢一种叫做赤狐果嘅话咧，咁佢外形其实同呢个蛇皮果咧都相当之相似。咁佢果肉咧亦都系呈现呢个黄色嘅，佢个黄咧就。蛇皮果的果肉就偏白的，而家呢一只叫赤狐果咧，佢个果肉咧就好近呢个蛋黄颜色啦。咁， 哦， 啊，酸酸甜甜，咁啊话到除咗喺非洲之外啦，秘鲁亚马逊雨林一带，咁啊当地人亦都会将佢变成果汁啦、果酱啦、雪糕啦咁样，咁啊都特别啦吓。我细个咧就成日去东南亚地方噶嘛，因为屋企亲戚喺嗰度嘛，咁佢哋就会成日食嗰个以前我细个嘅时候就香港唔系好流行嘅，就系呢个热情果。 哦，以前冇咁兴嘅， 系啊，以前冇咁兴噶，以前咧就直头会托嗰啲热情果嘅果汁浓缩版嗰啲果汁咧，就翻香港饮嘅，系啦，即系佢经过海关啦，即系合法嗰啲啦。好啦，咁佢咧就一饮嘅时候咧就觉得佢都系酸嘅，咁，所以譬如印尼当地人。佢就会落都几多嘅糖浆，系，啦，咁啊， 佢甜啲， 系啦，因为佢哋都本身都食得甜噶，系啦，咁所以咧就当地人咧就会好似将啲酸嘅果物咧就会尽量加多啲糖，就将佢变成甜嘅 饮品， 系啦，饮品咁啊，可以饮嘅。咁通常你话呢啲热情果嘅果汁喺边度揾到咧？周街都有嘅，甚至乎食嗰啲档口仔嗰啲面咧，你同佢讲我要热情果嘅果汁， 一袋袋嘅，定系一杯杯嘅 ，一杯杯嘅，一袋袋嗰啲越南比较上多。 哦， 系啦，我感觉啦吓，我感觉啦，系啦。咁以前我喺印尼即系入咗去住过咧，我就好似比较上少接触一袋袋，可能都有嘅。咁啱我屋企人可能锡我啊，去嗰啲铺头， 会惊你倒泻啊？ 系啦，知我论尽啦，一定系咁。好啦，咁另外仲有一种植物叫加宝果，加宝果咧，咁佢就除咗喺非洲之外，佢原产地原本系巴西。咁佢咧就真系喺个有种雀叫树葡萄，其实佢咧就喺个树枝上面咧就一抽嘅，但系葡萄咧佢喺树枝上面掉落嚟一抽噶嘛。咁呢一个叫做加宝果咧，咁佢就黐住个树干，就围住个树干就生咁样嘅。 我唔得啊呢啲， 因为你有密集恐惧症咯。 系啊，呢啲我唔得。 就睇得似。 系啊。 系啦。系啦，最中意人有密集恐惧症。好啦，咁啊呢一啲嘅果实咧，其实都几得意啊吓。咁啊，如果大家他朝有一日香港都有引入嘅话咧，咁啊，不妨可以试下呢啲嘅新兴嘅非洲类果实。 我啱啱都想试嗰个拇指西瓜， 系咯， 系好得意。 唔啱食你咪下次唔食咯。 系试下啊嘛，起码 人一世物一世，试下啊嘛。 晨光百科。 好啦，早上嘅6:45，晨光白富茫茫天气啦，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咁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都系有阳光嘅。好啦，今日嘅晨光百科。咁可以咧就打开我哋嘅百科字典啦，百科全书，咁啊同大家咧就揾到，今日咧就讲企鹅、哦，其实好多地方咧都依然有企鹅嘅，咁但系企鹅系唔系唔怕冻嘅咧？呢个系一个好大嘅迷思啦。其实在我而言啦，生物咧都系怕冻嘅，咁问题就系佢御寒嘅方法系点样啦？睇下啱唔啱先。好啦，企鹅咧其实系一种鸟类嚟噶。咁啊，只系住喺南半球，咁所以叫南极企鹅。咁啊，有啲朋友仲会以为北极有，叫北极北极熊噶嘛，南极嘅南极企鹅。好啦，尤其是咧就喺气温啊，去降到负几十度嘅时间啦嘅，譬如南极啊，周边嘅地方寒冷地带啊，更加咧就系住咗好多企鹅嘅。咁啊，我就冇喺野外地方见过企鹅啦。咁啊，听翻阿李嘉仁医生咧，佢曾经去睇过，咁啊即系分享俾我听嘅时候，佢就话：，我都有喺南极嗰度见过企鹅啊。老远咧就闻到佢哋嗰阵臭味，哦咁样，咁我就远观啦咁样。好啦，企鹅嘅身体咧就覆盖住一层好厚肥嘅脂肪啊，咁啊就算喺好冻嘅地方，佢哋都唔会失去体温嘅。咁另外啊，身体内边温暖嘅血液就会流过血管啦，同接触嘅冰层而降温嘅血液回流嘅血管咧就会互相缠绕噶。呢一种咧冰冷嘅血液就可以咧喺瞬间得到一种暖化嘅效果啦。所以呢个亦都系巧妙，点解企鹅可以继续 keep 住佢哋嘅身体系和暖嘅呢？好啦。企鹅咧，其实都繁殖都算唔错噶啦。南极周边嘅海域啊，有丰富嘅鱼类等等，亦都冇相当于咧就系企鹅天敌嘅动物。其实佢哋嘅天敌咧，都应该系譬如海狮、海豹呢啲噶啦吓。咁啊，数目咧比企鹅咧就系少嘅。啊，所以企鹅咧就演化出耐寒嘅身体结构，就能够喺呢啲咁严寒嘅地方嗰度咧，就好好地栖息嘅。咁啊，我哋如果今日喺香港要见企鹅咧，就要去嗰啲主题乐园先至会见得到啦。 还是街角的咖啡店，最熟悉的地点，有拥挤的聊天，塞满回忆画面，翻看封存的老照片，像极了我们对话褪色，越用力越找不到原始焦点，为你写下的那首歌渐渐被你随包裹，努力缝合却失去资格，想把你冲进小孩，做你迷顾虑的依赖，可惜换乘的下一站你不在，变成了我自说自话的感慨，女孩，可惜我只是个小孩，不懂配合你的无奈，被时间蚕食的爱最后只能选择放开，为你写下的那首歌渐渐被你随包裹，努力附和却失去资格，从前小孩做你没顾虑的依赖，可惜完成的下一站你不在，变成了我只说着话的感慨，女孩，可惜我只是个小孩，不懂配合你的无奈，被时间蚕食的爱最后只能选择放开。 伴，咖啡是熟悉的色，溢出的爱就要被迫归还。想把你宠成小孩，做你没顾虑的依赖，可惜换乘的下一站你不在，变成了我自说自话的感慨女孩。可惜我只是个小孩，不懂配合你的无奈，也许遗憾是对我们最好的交代。 一首作品来自王军的小孩。咁天气方面咧，咁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嘅，咁都话到即系有一两阵骤雨啦，咁啊唔多嘅，唔想大，即系我觉得都不如唔好太啦吓。廿四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嘅早上，咁啊6:51咯，今日有即场 KOL， 今日咧有我哋嘅阿袁丁，哎唔系袁丁，佢要专称叫花艺师先得。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咧，哇！我哋真系欧多嘅活动，一浪接一浪。 你嘛，你最中意嗰样嘢？ 我啊，梗系啦，我哋啲行山派嘅人士嚟嘅，咁啊特别咧去到秋天啦嘅时候咧， 出动啦我哋， 出动啦！喺个山上边咧有一样嘢咧，哇！大家真系好中意，好中意，特别咧系经过一啲风啊。在西貢馬鞍山那邊，馬鞍山那邊都有很多，在個大金鐘一個山的時候，那裡附近有很多芒草，這些芒草呢還要被風吹到呢好像有曬紋理，不是每一棵 有自己的紋理，是一大幅一大幅的芒草呢形成了一幅非常之靚的畫。 喂，你行山有沒有專門去看這件事？其實 行山周圍都是，我沒有專門看的， 因為其實都不是周圍都有芒草。 是嗎？ 是啊， 我有時候在山上看到的人是很興奮對著拍照， 可能只有幾條，你行過山不是香港，不是過山都有，最多是在哪 裡？所以 你有沒有行過大東山？ 大金鐘都有啦。 大金鐘是什麼來的？大東山我行過。 大東山都有 馬鞍山我都行過。 馬鞍山那裡，大金鐘就是馬鞍山那 邊。哦，那很多， 在馬鞍山山頂附近，不過 最多是大東山，因為我自己都行過，真的見過。 你行到山的？ 好勁噶我，六個鐘起碼minimum， 係咪啊？ 三個鐘嗰啲唔好嗌我行，係跟住大嶼山都有嘅，飛鵝山都有嘅。咁其實 馬鞍山係一座山，嗰個山頂唔係商場喎。 我冇行過商場。其實實不相瞞，其實有陣時候我都會拎啲翻屋企，我唔係宅，千祈唔好宅，因為咧有陣時好多人，因為而家啲太多人行山，咁於是乎啦喺山上面咧就會好多人即係踩爛嗰啲芒草啦，咁其實就會喺地下好多。 因為啲人咧諗住行入去芒草入邊去到影相， 係啦， 即係諗住影嗰啲好文青嗰啲相， 係啦， 其實咧就唔係咁好嘅。 咁今日我就話俾你聽，好抵一樣嘢就係呢個可以唔使錢，但係你唔好宅， 係 嘅地下一定好多， 一定好多，我都相信，因為我都見好多。 是啦，咁其實咧，我嘅舊年啊，或者我朋友，我其實我之前咧係買嘅，喺呢、這個即係花墟買啦，跟住後屘我行山見到地下油咧，其實執幾支翻去咧，係擺兩個禮拜好靚， 一樣啊嘛， 係差唔多啦。 其實我屋企附近咧都有芒草，即係唔使去到馬鞍山，即係我屋企八仙嶺山腳嗰度咧都有芒草，同埋船灣淡水湖都有啲芒草。 其實大家知唔知芒草？我哋冇介紹芒草係咩樣，會唔會有人唔知咧？ 咦，係要講翻芒草咧， 唔係芒果嗰啲， 點樣形容呢個芒草？佢好長嘅， 係 跟住佢咧就好似葵鼠尾巴咁樣撒開佢，咁啊亦都係淺啡色啦。 我對香港人好中意咧，其實對日本人嚟講呢個好重要嘅一樣嘢嚟嘅，係日本秋季裏邊七種草之一。 呢個芒草 係啊， 係咩？ 係啊，喺日本裏邊即係喺啲田裏邊咧，係周圍都見到。 嗯， 大家中意譬如差唔多秋天去日本旅行啊，咁其實都會見到好多咯。香港當然係。香港都不少， 香港都有。 系啊，我好多朋友即系我啲世界各地都有朋友噶啦，好多内地嘅朋友都会嚟香港，即系专登去睇芒草，系真系一个 内地冇噶。 內地冇，我哋唔可以咁隨處，係叫咁靚嗰年度。 因為佢哋發展城市化， 我呢排行山都見到好多佢哋。 係咩？你呢排行山咩？ 系，我唔一定咩都 post， 系啊，你嗰啲可能太早啊，我行嗰啲晏啲嘅。 系啦，喂，你讲翻呢个芒草先，咁如果系即系摆 office 嘅话，可以点搞咧？ 擺幾支得㗎，你唔使擺咁多無謂嘢啦，呢、這個係咪、幾支雞毛掃咁樣呢，你擺兩三支其實就單獨擺都好靚㗎啦。 嗯， 係啊，我嗰陣時記得 芒菜冇味 同埋一定係好長，其實都有草味囉。 係咩？ 真係㗎， 真係冇留意 喎，有少少味㗎。咁但係又係會甩囉、即係會甩啲嘢囉。咁同埋佢 一粒粒一粒粒咁樣甩㗎嘛，佢哋 係啊。咁佢你要一定用大嘅花樽囉、因為佢高長嘛。咁、你可能擺一百雞毛掃咁樣擺喺度囉。咁其實擺屋企好靚， 係 咪公司未必得？ 需唔需要就係噴啲 唔好搞咁多嘢， 香味 唔好噴佢個，噴啲香味俾佢， 噴啲香味。我想芒草玫瑰味， 咁OK 嘅，成個空間咩味都有嘅。咁但係我自己咧都會喺個花樽度會加啲水嘅。其實 普通水 係普通水， 唔好蒸餾水啊。 我唔知呢個其實有陣時係咩水都會生長到嗰啲花，係但太專業嗰啲咧就我都懷疑唔知係咪真。係啊，咁其實我喺我嘅立場嚟講，就算我擺乾花咧，無望我或者係滿天星啦，我都會擺啲水入邊。 乾花都擺水，呢個咩套路咧？ 唔係啊，基本上滿天星或者無望我都會擺水嘅。你唔擺水嘅時候，到佢冇水嘅時候，佢咪自己乾死，就係咁簡單。乾死咪都係自己乾。但係如果你繼續擺水嘅時候，佢都會生長。係啊，我相信芒草其實如果你加啲水落去都 OK， 唔係向佢面度淋啦，唔需要啦。你喺個底嗰度，即係個花樽都要加啲水落。我任何植物都會加水嘅，其實 係明白明白。咁啊，呢個芒草咧其實都幾特別嘅。 你知唔知佢有啲咩意思？ 芒草又有意思， 梗係有意思啦。 係意思係浪漫，男人嘅浪漫， 心思 唔係嘛？ 即係諗嘢咧係好好有意境。 我明啦，我明啦，點解佢會心思咧？因為芒草咧。佢垂垂咁样向下，就好似一个好有型嘅男士，佢坐喺张凳上边，托住个腮，然后向住呢个地下回头一望，望住呢个地下嘅时候，就系、好似芒草呢一个耷低头咁样嘅意境。 系啊，啱啊，讲得几好啊， 啱啱啊， 系 就系咁样心思啦。 系，我想话咧，如果大家觉得佢真系会甩嘅时候咧，其实就如果你养动物嘅时候就小心啲咯，即系可能会食啊咁样。 系啊，啲狗仔啊、猫仔啊或者老鼠仔啊咁样。 老鼠仔 有啲人养嗰啲松鼠仔噶， 系有冇啲花咧？其实就唔适宜系有小动物嘅时候整嘅，例如呢啲会搞到一地都系舐唔 hea 嗰啲啦，你又要摆地下。 唔系最惊系佢哋食咗，健康又有影响啫。 但系呢个咧，我记得我系可以摆好耐嘅。呢个芒草其实你自己摆喺屋企系可能可以摆个几两个月啊，又系唔使理佢嗰啲嚟嘅。 芒草摆咗个几两个月啦，譬如我摆 office 啊，屋企又好咩都啦，到佢干咗之后，其实系咪都可以继续摆嘅？ 唔系，佢自己会甩啊。即系问题系嗰啲羽毛嗰啲类似羽毛嘅，佢会甩到最尾秃或者唔靓咧，你就会唔要噶啦。 哦， 系啦，咁啊始终都会甩嘅。系，咁所以就系咁啦。 咁啊呢个问题嘅啫，如果唔系嘅话，芒草其实都几好嘅。咁啊花墟有得买啦， 有得买。 咁分唔同品种，譬如日本品种、荷兰品种、美国品种， 佢冇写咯。但我相信唔系香港品种，系因为佢系有其实睇得出嘅。咁如果你喺花墟见到有啲咧系大把啲嘅。佢真係嗰啲毛係會多，即係個掃把係比較大把啲。但如果我哋去 山上面， 即係山上面嗰啲咧，係會比較突咁啲。 突啲同埋 係 骨幹型啲啦。 係你明我講咩啦？ 我明我明，可能因為佢喺山上面咧，長期吹住風啊。即係我覺得 啱喎， 都有呢個道理。 吹一地都係 佢吹到個風咧，吹到太強啊，所以佢哋咧已經冇咗自己嗰、那個。好嘅承托力噶， 我哋要提下啲听众，千祈唔好去集，我哋系啦，系啊，呢个重点， 净可以执啫， 系啦， 系啦，咁其实有得花去买就买啦， 系啦，啲唔系好贵嘅啫， 系啦， 十零蚊把， 十零蚊把又可以挤两个星期， 性价比好高，系啊， 两个星期， 但 office 就自己清理一下啦，系啊，都 OK， 系咯，都靓， 呢个礼拜去行山就执下啦， 系咯，文青嘅感觉啊吓，好，唔该晒安安，拜拜， 拜拜。 早上6:59啦，转头分途广播噶啦，咁啊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啦，咁另外晨光第一线会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听众，转头二台再见啦噃。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6:00到10:00，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由 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啵啵两声之后咧，咁啊时间都嚟到早上嘅七点零九分啦。继续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24度嘅气温，喂，今朝都凉，系咪啊？ 凉凉地。 哇，今朝凉唔凉啊？ 凉啊， 凉啊。 今朝翻嚟好凉啊。 系啊。 你睇我着住褛啦，已经。系啦。其实琴日已经着褛翻嚟。 本身咧喺直播室都會著褸嘅， 我今朝開車翻嚟，已經呢幾日都冇開冷氣啦。 嗯， 係啊，朝頭早嘅時候開窗已經啲風呼呼。 朝頭早我都係唔開嘅，其實不嬲朝頭早都唔開。 係嘅，就算夏天嘅時候都其實舒服嘅，因為冇太陽啊嘛，未出嚟。 係啦，咁啊，亦都即係道路上邊經過咗一晚嘅露水，去到中和咗呢一個大地嘅熱氣。所以朝頭早啲風咧，其實都舒服嘅， 係 唔錯嘅。好啦，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就今日朝頭早有邊位啊 ？Jessica， 哦，好嘢喎！頭先開麥之前都仲講錯人哋個名， 我都係講錯上次星期啊嘛。冇啦，我記得 Jessica， 係嘅，大家 反而我記得喎 ，Jessica， 今次 我記得喎，係啊，我提翻佢叫 Jessica 噶， 竟然， 梗係啦，呢啲咪有心咯。 但係我上個星期記得喎， 你上個星期巧合咯。系唔讲呢啲，我哋先睇啲交通方面系点先。 系嘅，咁较早前啦，马鞍山喜泰街嘅水管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咗噶啦。咁去宁泰路方向嘅行车线已经解封。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咧就大致正常嘅，而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咧就比较车多。路面情况方面咧，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啦，龙尾果栏。而有其他嘅封路措施咁提翻大家嘅，尖沙咀加兰围有紧急维修，咁全线封闭噶，大家经过要小心啦。另外，油麻地海泓道路坎，海泓道咧去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部分行车线封闭嘅，咁大家要留意啦。 嗯，路坎啊吓，咁啊，希望快啲搞啦。 系啦，希望快啲搞。 我成日觉得路坎咧都好彩系咩咧？有阵时路坎冇办法啦，好彩上面冇车行紧。 冇错，呢样最紧要。 任工有阵时都外国咧，有啲新闻就话啊路坎啊咁啊，十字路口冧咗，啲车真系跌咗落去。 系 哇，谂起都惊啊！ 同埋之前极端天气都有试过噶嘛。 啊系，系 啊！我睇过啲新闻，好恐怖噶，成架车咁跌咗落去咧。 嗯， 系啊，希望冇人受伤。 系啊，我都有幻想过，如果话车渣渣嘅时候，真系路坎，喂冇得避。好啦，冧咗入去之后咧，我俾油又唔系唔俾油，继续净系踩住，我估我都系净系踩住个 brake 嘅啫，跟住就净系跌落去咯，就系咁咯，跟住等人救。冇嘢可以做。 我应该相信，如果跌到架车落去，大家都见到，都会救你。 系嘅，系嘅，成个后半段喺个路面上面啦吓，系啦。咁啊，交通方面仲有咩同我哋讲咧？ 之前就台风啦， 系小犬， 系啦，小犬，大家 OK 嘛？冇事嘛？ 诶，冇事冇事， 冇出街， 冇出街，咁就喺屋企啦。 安全嘅，系啦， 系啦，我都系留喺屋企嘅啫。系啦，咁咧，之前就好多人讲啦，其实每一次台风都有人讲噶啦，就系啲的士会揽收车资。 哦，系有提及过呢个问题啊。 系啊，系啊，之前好似话今次。 係講到係每個人要收幾嚿水喎， 係 係啦， 更加誇張嘅，其實都見過嘅， 係啊，好誇張啊！咁但係都有啲好人好事嘅，係啦，就係、是、咧之前啦，咁啊小犬啦嚟咗香港啦，咁就社交平台都有唔少嘅貼文咧，就係話易載，唔使收錢，跟住車人翻屋企。咁之前可能琴日 Didi 同大家講過啦，有旅遊巴啦，係咪？咁當時咧係甚至有旅遊巴嘅租車公司咧，係願意派出至少五格嘅旅遊巴，去荃灣西站，因為好多人滯留咗喺嗰啲荃灣西站啊、紅磡站啊，都好多人噶嘛。咁啊，甚至願意出五格旅遊巴車佢哋翻屯門，係啦，因為好多人咧都係住屯門啊、元朗啊呢啲地方。 佢條線就知啦，荃灣西。 係啊，係啊，係啊。咁你咁樣即係暫停咗個鐵路嘅服務啦，咁所以咧就好多人滯留咗喺嗰度，咁就有好多人都願意車佢哋翻屋企，甚至有啲可能其實揸私家車嘅咋，即係嗰啲七人車咁樣咧，唔係載到好多個，但係都願意出車，然之後再去到，我覺得呢啲好好、 啊，好好啊，香港係咪 啊？ 好多愛啊， 係啊，即係佢哋。冇收錢㗎， 冇收錢㗎，係啊，係 啊，然之後係純粹即係發自內心想幫人㗎、 啊。有發自內心想幫人嘅司機大哥啦，亦都有睇到即係一啲傳媒照片嘅時間咧，即係嗰啲乘客啊，即係受幫助嘅一群咧，佢哋嗰個笑容咧，真係好感激人嘅一個笑容嚟。係 咪 啊？甚至我睇新聞見到有話咧，有啲乘客一聽到易載，其實有啲愕然㗎，即係完全冇諗過會咁樣、 啊。如果你問我嘅話，有易載、啊，我会问多两句，二载完之后系咪有后续噶？因为真系咁由细到大就咁大只夹乸，真系随街跳， 仲要咁大格旅游包、啊， 系咯， 跟住私家车又有，我都听到吓。真假 系咯，我自己都哇， 都会怀疑一下系咪啊？但系佢哋系真心想帮人嘅，咁就觉得哇，香港真系有好多。即係善心嘅人啦，係咪？係啦，咁呢個就係颱風嘅時候，我見到一個好特別嘅一個位置，之前好少見到噶。 之前啊，大家都揾食啦，係啦，但係去到有需要幫忙嘅時候，就見到人性光輝嘅一面啦。 係冇錯啊！咁咧，依家收到一個最新嘅消息嘅，咁因為咧壞車啦，咁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龍方向，跟住和斜村嘅慢線咧就封閉嘅，依家咧龍尾去到進景園，咁大家見。经过要小心啦。 好，呢条路咧都已经平时都湿湿地噶啦。 系啊，主要道路嚟。 系啦，咁如果而家再湿嘅话咧，就大家就可能要揾下其他嘅路线，咁啊方便啲啦吓。 系啦，咁大家都记得啊，揸车嘅时候要小心留意啦，注意行车距离啦。 系，好，咁啊，同阿 Jessica 就倾到呢度先啦。 好啊， 咁啊，下次再讲啦吓， 唔 该晒。 唔该晒。 天气方面系24度啦，咁啊出边都应该几凉爽，系咪啊 ，Vicky？ 系啊，出边几凉喎，咁但系咧又见到太阳白白出紧嚟咯喎。 系有冇晒走啲凉气啊？佢 暂时未有，未晒到， 都仲有温暖啊。 嘅时候可能都有啲温暖嘅，咁但系咧个天色咧都唔系咁好、啊，今日咧都系灰蒙一片、啊，其实都系啦。咁、但系咧都见到太阳白白出紧嚟工作啦。嗱，今日咧就有秋意啦，系咪？ 系， 相信大家都开心噶啦，热咗咁耐，系咪？最高气温好似呢个暑假。差唔多去到38度、39度， 系啊，癫咗啊！我觉得即系九月又好，十月都哇，总之就系太阳白白嘅，即系佢真系辛勤工作啊！佢应该偷懒啦。 系啊，但其实大家咧都好希望咧，秋天咧就可以快啲嚟到啦，就可以俾我哋咧带嚟一啲清爽啦、凉快嘅天气啦。咁其实秋天咧就系夏天同埋冬天，即系呢一个嘅热。同埋冻嘅交替嘅季节嚟嘅，中间咧其实都会有阵时都会落下一阵雨啊，一两场雨咁样嘅。咁但系其实咧整体嚟讲咧，天气上面咧亦都会渐渐变得比较为干燥啦，同埋清凉。嗱，大家咧成日都会形容咧秋天系秋高气爽嘅。 系啊，冇错。 点解啊？ 因为咧秋天咧就啲湿度就低。秋高气爽，咁啊啲风吹过嚟咧就好爽，就唔会立黐黐嘅，系咪大概咁嘅原因啊？ 嗱，其实咧从气象学嘅角度嚟到去讲啊，其实系有啲乜嘢解释咧？就系、是、按照气候嘅规律嚟讲咧吓，夏天咧经过雨洗冲洗过后咧，秋天嘅空气啊，嗰啲尘埃啊、杂质啊，就会因为啲雨水咧。 就冲走晒啦，就会大为降少啦嗰啲尘埃。咁、 嗯、 所以大气之中嘅透明度咧都会提高咗噶、 哦。 咁、 哦、 而我哋系啦，一啲散射嘅定律咧，喺空气入面嘅尘埃同埋嗰啲啊尘粒啊杂质啊减少咗之后咧，而折射嘅波长咧都会系偏红色咧就会比较弱嘅、 嗯。 反而咧就会突出咗紫色。同埋蓝色嘅光、 嗯、哦，系啊， 系啦，咁所以咧，点解咧，我哋成日都话秋高气爽咧，就是、因为天空上面睇起嚟咧更加蓝，更加清新，好似特别舒服啲嘅感觉。 哦，所以系个天空咧感觉上啊系高咗咁样嘅原因嘅。 系啦，冇错啦。咁而秋天咧，其实都系源自于内陆嘅东北季候风嘅嚟到啦，雨量咧同埋云量减少之余咧，天气变得干燥啦。咁所以咧就会其实令到咧一股好冻嘅风咧就会一步一步咁样向南。扩展嘅，咁、 嗯、 而大气之中嘅云雾都会减少咗，咁所以天空咧就会变得爽朗宜人，咁所以大家咧都会形容秋天就系秋高气爽啦、 哦。不过今日咧就啲云咧都仲系你话到比较上低系嘛，即系唔系话好高、啊。 系啦，咁但系咧，秋意都嚟噶啦，开始嚟啦。 嗯，咁啊几好啊！我朝头早翻工嘅时间咧，其实都见到只系得少许嘅太阳光咧，喺啲云罅嗰度有少少乍现出嚟嘅感觉嘅。我都一系啊，朝头早都见到，其实啲云都几厚啊，几密集啊。 系啊，系啊，咁但系其实而家咧，见到啲云咧。都飘得快嘅，佢、 啊、 移动得都好快嘅。咁、 嗯、 但系我又见到蓝天、 哦， 咁、 哦、 虽然都话有啲部分咧局部地区啦，都话乌蒙蒙一片啦，但我见到因为可能有风啊，咁、 嗯、 所以啲云咧都会出得比较快啲，咁、 嗯、 移动得快啲，而太阳白白都出紧嚟啦。咁所以希望今日嘅天气都舒服，大家都可以翻工翻学嘅时候都会舒服啦。 好，咁我同各位听众睇睇最新嘅天气预测啦吓，大致多云，咁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系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咧，咁啊去到29度，咁啊见唔到三字头嘅都好啊吓。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咁啊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嘅。而家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8%啦。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系属于2至3，低水平嚟嘅。咁啊所以出边咧空气都系好噶。咁啊另外都可以睇埋九天天气预报咧，原来由星期三即系今日开始啦，去到下个星期四为止，哇咁多日以嚟咧。天气咧都系唔错，都系讲到咧降雨率咧系低嘅，咁所以大家可以好好地享受一下今个星期嗰啲嘅美丽嘅时光啦，起码唔使成日带住遮先啦。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早喺电话旁边嘅晨光大学入边啦，继续咧都系邀请到注册中医师陈佩斯医师 Terry。早晨， 早晨啊，小白。 最近啲天气咧都多雨水嘅，咁啊，但系又唔算话干燥啦，即系，但系咧仍然可能有啲朋友咧会发现自己只眼咧都比较上干，咁啊，唔知道眼干呢个问题喺中医嚟讲系真系因应住天气啊，定系本身自身个身体嘅体质都有机会影响到呢一个嘅眼干，定还是有其他外在因素噶？ 其實係啦，而家都係秋天尾啦，就係冬天啦咁樣啦。咁、其實咧天氣咧理論上係乾燥嘅，不過因為我哋落咗雨就覺得咦好似有濕濕地咁樣嚇。 係、 其實我哋除咗咧你講眼乾之後，其實皮膚都會乾㗎。係 哦， 因為咧我哋秋天嘅時候咧，其實每落一場嘅我哋叫秋雨咧，咁、大自然個能量咧就會往下收㗎啦。所以無論係一個氣温啦，定係濕度咧，都會往下降、 嗯。 所以我哋咧都會覺得容易皮膚乾啊，甚至係眼乾嘅。咁、我覺得好乾係咩意思呢？好乾呢我哋中醫角度嚟講就代表津液好唔夠喎、津液聽過嗎？津液 即係呢啲口水嗰啲呀，算唔算係呀？ 好啦係啦，就係、是、呢滋潤嘅嘢。通常我哋講氣血啦，其實都有津液嘅，佢哋互相變化㗎喎、譬如津液唔夠，我哋就血就會變為津液啦、血唔夠氣就會變為津液啦，佢兩個即係呢三樣嘢可以互化嘅。不過我哋通常簡單嚟講就叫做氣血咁、亦都簡單嚟講就話如果你津液唔夠，我哋簡單嚟講都會叫血唔夠啊咁嘅意思。咁、所以呢我哋眼好乾呢即係津液唔夠，我哋又簡稱血唔夠咁解。 喔、即係要補血囉，其實簡單啲嚟講。 系啦，冇错，就系、是、要补血啦。因为咧，我哋眼干，通常我哋正常嘅眼睛咧，我哋系有泪水咧去滋润我哋嘅。咁、过多当然唔好啦，过多可以系发炎啊、眼屎啊咁样啦。如果咧我哋唔够嘅话，又会觉得眼好干、好涩啦。咁、所以呢个情况咧，我哋系需要咧就要滋润啦，同埋要补血啊咁样啦，中医角度嚟讲。 哦，咁如果你话滋润嘅话咧，咁啊转头都可以问一下有啲咩滋润，睇下咪即系又系食你啊咁样啦。咁但系如果你话要真系干得滞嘅，甚至乎影响到你眨眼啊，发觉咧好容易都会干到会唔会刮损啊？咁呢啲问题我哋系咪要应该注意咧？ 係啦，冇錯。因為咧，我哋常見咧，日常生活裡面，我哋例如係 office 啦，或者小朋友啊嚟講咧，而家都離唔開用啲電子產品啦。咁、我哋好集中精神咧，望住一個好細嘅熒幕啦。咁亦都咧，你而家狂望住佢嘅時候啦，或者佢燈光唔夠，我哋又望住咧，我哋嘅眼都會覺得好攰、好傷神。我哋依家中醫成日講話好傷血就係咁解，會好攰啦。咁、於是咧，我哋咧亦都係眼睛嚟講，眨眼唔夠啦，咁就會咧有個眼乾嘅情況嘅。咁所以咧，我哋當然發覺，咦，眼睛好乾嘅時候，我哋好日就會自然咧就會不停眨眼，眨多幾下噶嘛，係咪先？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係啦，咁樣。咁如果你話喂真係唔掂喎，呢排喂佢不停眨都覺得喂好似唔係好得噶咯，咁應該點做咧？應該咧擺低個手機啦，或者即係或者對住電腦冇對住啦。然後我哋去眯埋眼，係啦，眯埋眼嘅時候咧，跟住咧就開始咧隻眼咧嘅眼珠咧就開始去即係轉動啦，就好似咧譬如向左。即係應該話咧，我哋去順時針去轉大約20下，逆時針大約轉20下。咁你發覺咧入邊咧好似，咦？即係眼睛好似轉緊嘅時間咧，好似有少少攰攰地啊，喐一下咁樣嘅。係因為咧呢個時候我哋咧喐動緊嗰個咧眼球嘅肌肉啊。我哋如果咧成日定住咧嗰個即係望住熒光幕咧，好定住咧，就好似打個比喻就係我哋隻手舉住。我哋唔放落嚟，咁你手咪好攰好硬晒囉。 係啦 嗰隻眼睛都一样嘅。咁所以我哋呢就做一个眼球嗰个运动呢，喐动返个眼睛先。咁令到佢喐嘅时候呢啲气就可以行呢，佢希望呢喂快啲啲血上嚟滋润返我哋隻眼睛啦咁解。 咁如果戴框嘅朋友梗係更加容易干啦，係咪？ 係啊係啊，咁除咗頭先讲喂我做呢个运动之外，如果我屋企呢其实都可以热敷㗎喎。 其实我都想问你㗎，有冇嗰啲譬如放湿机咁，有抽湿机有放湿机啦，放湿机咪有嗰啲湿系嗰啲烟雾喷出嚟㗎，我只眼干得滞，我摆只眼喺嗰度咁样，即係叫做湿一湿佢，其实又得唔得㗎？定还是即係譬如攞毛巾，热嘅毛巾湿湿地嘅咁敷喺嗰度，其实又得唔得？定係要滴嗰啲人造泪水咁样㗎呢？ 其实呢如果呢我哋隻眼睛真係譬如好干呢，其实发炎呢其实可以用嘅，不过就唔係一定要放湿机，我哋用一啲係医用嘅。医用嘅呢佢係可以将一啲嘅中药嘅液体呢将佢雾化咗。 好咁犀利呀。 係啦係啦，呢个内地比较多嘅。香港就有时碍于呢啲条例呢，我哋使用嘅时候就冇咁方便啦咁样。其实可以做，但一定要搵到一个係合适嘅医疗器材。因为如果唔係呢嗰、那个你諗下举个例喂电饭煲嗰啲蒸汽会太热嘅话，好容易会 系啊，嗰啲梗系危险，嗰啲梗系唔得啦，嗰啲 系啦，咁所以我哋就要即系好好去使用咯。咁但系头先咧，阿小白你真系好叻，你快啲发明一部翻嚟帮我哋用。 我自会努力噶啦，可唔可以？系啦，喂，咁嗰啲湿毛巾嗰啲暖嗰啲，其实又得唔得？定系治标唔治本噶嗰啲？ 其实都很好嘅。点解我哋咧要一敷下毛巾？头先讲话热敷下眼睛咧，或者而家咧，其实坊间都有好多，其实我哋都有用啦，即系可以敷下眼睛瞓觉啊，会舒服啲啊，咁样嘅。咁其实咧，因为我哋瞓觉嘅时候啦，应该话我哋热敷嘅时候咧，咁又熱啊嘛，暖啊嘛，佢亦都係出咗一個氣血去行啊，啲氣血去行嘅時候，亦都係令到我哋有血啊嘛，咁我哋咪有滋潤嘅作用喺當中咯，所以熱敷都係好緊要嘅。 咁睡眠要足夠，係咪都可以幫到我哋隻眼可以回復翻嗰個濕潤嘅情況啊？ 小白你讲每样嘢都系啱噶， 系就好啦。 系啦，因为咧我哋瞓觉嘅时间咧，等于身体嚟讲系差电啊嘛。咁我哋瞓得够，咁自然咧又够气又够血啦。咁如果我哋瞓唔够，你知啦，我哋喂夜瞓咗，话可能一两点先瞓啦，第二日已经眼火爆啦，只眼好干， 眼火爆 啦，系啦，甚至咧真系出现呢个红筋啊咁样。咁啊代表乜嘢咧？因为我哋唔够瞓，自然差唔够电，而且咧我哋瞓觉唔啱个时间啦。因为如果佢一两点嘅时间咧，已经系过咗最佳嗰个睡眠嘅时间。咁当然好过唔瞓啦吓。咁样过咗最佳嘅睡眠嘅时间嘅时候，令到我哋咧，因为瞓觉系啲气向下收翻落个肾度。咁如果我哋过咗最佳嘅睡眠时间，一两点先瞓嘅时间咧，收唔晒落去，咁不停咧去支出我哋嗰啲气血嘅时候咧，就导致到气血就不停喺度透支咧。咁所以我哋梗系唔够血，就眼干眼涩啦。 咁如果你话想长远嚟讲嘅，咁我希望自己都有足够嘅嗰啲津液嘅话啦，即係要补血啦，头先提过。咁要补血即係咪食多啲补血有关嘅食物，或者係如果你话肝嘅话又滋润返，系咪即係又食梨又会好啲嘅呢？系咪都系向呢个方向去到着手㗎？ 嗱，咁我哋就睇一睇个天气。咁而家天气嚟讲咧，嗱，虽然有落雨，所以觉得冇咁干啦，其实都系偏干嘅啦。我哋而家嗰个身体嘅即系天气嗰个情况，同影响我哋身体。咁所以而家秋天最好梗系食梨嘅，食梨有滋润嘅作用啦，或者无花果呢啲都系滋润嘅。 哦，系啊，无花果系。 系啦，不过留意，如果啲朋友仔而家咧，因为都好多人感冒啊、流感啊，都几紧要啊吓。如果咳得好紧要啦，好多痰嗰啲咧，就唔好食雪梨住。 哦，系。特别唔好食冻咗嘅雪梨，因为啲人想谂住咗话，而家话就话秋天啫，但系可能中仲热嘅时候咧，雪埋落雪柜嘛。 系啦，咁因为咧，你咁样会好咳噶，同埋而家咧嗰个，如果你有好多痰嘅话，食生果啊，甚至雪梨嘅话，会痰更加多嘅。所以千祈唔好以为哦好干，所以我要食雪梨啦。咁如果有痰，一定要甩晒啲痰，即系感冒好翻先好食啦。 哦，咁如果你我用玉竹无花果煲瘦肉汤，咁呢啲其实嗱又滋润，但系佢又冇话雪梨嗰只椰痰嘅，会唔会咧？ 因为佢都系滋润啦，所以如果我哋咳紧有痰咧，就唔好食啲嘢住。咁、 哦、 但系你话诶、欸，我身体好，我冇事，不过呢排啲天气好似干燥啲，咁我哋就可以煲头先你讲啊玉竹啊咁样，新鲜玉竹呢啲饮下都可以嘅。咁、 哦、 又当然啦，除咗咧我哋饮食嗰方面之外啦，亦都可以露眼啦、啊、杞子呢啲都可以明目，亦都可以瞓得好安神啦。呢啲大家冲嚟饮又好饮啦，系咪？ 系咁啊，大家可以按照翻呢啲啊，睇下需要自己就冲翻啲。咁仲有啲咩补充啊？ 做運動都好重要嘅， 係咁啊，梗係啦。 因為我哋咧嗱，成日都咧用眼睛咧，即係好睇好近嘅嘢，睇好近嘅嘢，於是我哋眼睛咧就會好聚，同埋咧即係好用神啦。咁於是我哋如果做運動嘅時候，通常我哋所以點解我話最好係戶外會比較好啲啦？佢、 嗯、 望可以望得好遠嘅嘢嘅時候咧，我哋眼咧就可以去放鬆，冇咁緊啦。咁、嗯、於是呢個都係對我哋眼睛有幫助，亦都咧。其实咧，有持之以恒嘅话咧，其实我哋嘅眼睛嗰、那个，譬如近视啊呢啲都可以有啲改善，或者起码唔好加深啦。 嗯，系咁啊，传统嘅头先都有讲过啦，就系、是可以做一啲眼睛嗰啲，即系自己逆时针二十下，顺时针二十下，咁样做一啲简单嘅按摩。咁我谂啊，以前啲古人都系咁样噶啦。咁啊，不过而家咧就辛苦啲，就因为我哋多咗好多电子屏幕噶，咁所以大家应该即系做呢一个眼睛操咧，就做多少少。咁啊，然后咧就再喺个环境上面可能又湿润翻少少。咁啊，冇 cream 搽嘅，不过咧就可以喺自己个叫樽液上面咧就着手，咁啊令到自己身体血气又行得好啲，瞓要瞓觉，然后咧就运动又足够，咁啊应该解决到眼干嘅问题啦。 系啊，最紧要就身体健康就问题冇啦。 好，咁啊，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Terry，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以巴新一轮冲突，死伤人数持续上升，其中以色列有至少1008人丧生，超过2900人受伤；加沙地带就有至少900人死亡，4500人受伤。哈马斯消息人士证实，两个高级官员在以军空袭之中丧生。以军之前话在境内发现1500具哈马斯武装分子遗体，而自星期一晚以来没有发现哈马斯武装分子进入以色列。以色列传媒引述国防部长加兰特报道，以色列正是走向全面进攻，加沙永远不会回到从前的样子。有报道就引述埃及官员说，以色列正是准备在加沙展开几个月的地面行动，并且已经拒绝埃及就缓和局势进行调停。美国总统拜登就以巴冲突升级发表讲话，他谴责哈马斯发动袭击，形容是邪恶的行为，又说有至少14个美国公民在突袭之中丧生。他亦都对有美国公民被哈马斯挟持为人质表示担忧。拜登说以色列有权利应对袭击，美国会继续支持以色列，确保以色列能够保卫自己，包括大幅增加军事支援。他将会要求国会采取紧急行动协助以色列。他又说美国已经加强在区内的军事力量，并且准备更多的行动。

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欧、小白、 Vicky， 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嘉明。 喂，七点三十七分啊！早晨，嘉明。 早晨啊，欧。 早晨，嘉明。 早晨，小白。 早晨，嘉明。 早晨 ，Vicky。早晨，各位晨光听众啊！嚟到星期三嘅七点零钟咧，同大家讲下呢一个新嘅趋势先。 嗯， 我实想咧同特别系 Vicky 啊， 系 讲下呢一个话题。 点解特别系 Vicky 啊？我同小白喺度做咩啊？ 我哋 咯，听下睇下我哋有冇份参与先。 咁我哋出翻去先啦。 咁又唔好，咁又唔好。我见我哋今日咧都开始有个团队嘅精神啊，因为全部都已经着咗长袖衫。翻嚟啦， 哦，系啊， 因为点解咧？惊啊，自己有少少咁多唔舒服，失常啊，我哋唔容许呢件事发生，所以咧，收音机旁边你咧都有少少秋风起啊，吓， 系啊， 注意保暖系重要噶。 嗰24度系咪可以试下啲秋装出动咧？ 系啊， 我觉得 OK 嘅。 咁啊，秋装都几靓嘅，我见阿嘉明啊、Vicky 啊，今日都着得几靓。好啦，讲翻你呢、這个，点解要阿 Vicky 认真听先啊？ 因为呢一个嘅群组咧，我相信 Vicky 系中晒嘅。 系， 首先系 Z 世代啦 ，Gen Z， 即系话咧系90年代中至尾出世，至到去2010年呢一个时段出世嘅朋友，唔使答噶吓。咁另外咧，就系女仔。 嗱，呢我都有火少女心、啊。 OK， 要埋你玩，要埋你玩，可以嘅。 你都有系咪啊？你谂住第时再添多一个女系咪啊？夹硬夹硬都要参与下，夹硬都帮老婆听埋，帮老婆。 而家我细仔都好似女噶啦， 好靓， 长头发啫，佢长头发啫，迟啲要剪噶。 系啊，入小学就要剪噶啦，而家都仲可以扮郑伊健。 系啊，唔好啊，第时粗行分减佢就唔好啦。 咁紧要？ 系啊。 嗱，先讲下点解要讲呢一班嘅女仔，同埋呢一个系乜嘢研究嚟嘅咧？咁据闻咧就系一啲嘅都系揾工嘅专家啦，最近做紧研究嚟。据说咧喺疫情前咧呢一个咁特别嘅群组嘅女仔咧，好中意喺一个目标进发，就系、是、叫做 girl boss， 即系我要做女 boss， 我要做女老板，我要做自己创事业嘅女性，系、嘛？咁就好中意玩创投啦。好啦，我要揾工嘅时候，我唔系一定要揾工嘅，我要自己创业，我要做自己嘅生意啦，我要做一啲啊而家市面上面冇嘅嘢，我自己嚟，系嘛？即系自己谋佢嘅时间控制啦，去到佢嘅人生。官啊，都系哇，我系 boss 嚟嘅，有承担嘅，哇，好忙啊，系嗰一种嘅心态嚟噶。不过一个疫情之后咧，好似我哋上个礼拜都有同阿船仔讲过啦，即系净系计一个行业啫，净系计美妆界，都已经系一个翻天覆地嘅不同啦。譬如话，究竟而家嘅消费者佢哋嘅心态系点样样咧？要做老板，要好识得掌握究竟而家市场需要啲咩噶嘛？咁所以咧，譬如话讲翻美妆嘅，讲翻一两个重点啦。以前就会话啊，系嘅，我哋就咁化妆咯，然之后护肤就另外一样嘢咯。不过而家戴过口罩之后，知道原来自己皮肤啲肌肤系咁需要保护咧，咁所以就算化个妆都要有啲护肤成效或者成分嘅嘢喺入边，先至话系我而家新一代嘅美妆产品。又甚至乎是啊是啊，我而家咁多个九号风球出现过之后有啲驚驚啊， 係 咪要真係气候暖化殺到埋嚟呢？咁係咪要揀返啲真係有个 可持续性嘅呢个护肤产品，个樽呢都可以回收嘅，或者呢可以生物降解嘅。 就算係成分啊，佢揀嗰啲花係咪都係可以重新再种过，唔係砍完之后就冇嘅呢？又甚至佢哋 ship 到嚟香港啦，外国入口嚟到香港，係咪淨係搭飛機呢？我坐船會唔會可以減低我嗰個碳嘅足印呢？咁好多呢啲消費者嘅思緒咧新增咗出嚟，咁好啦，引致到咧嚇親好多後生女，好、 哦、 多諗住、哎呀，我要創業啊，我要翻事啊，嗰啲就覺得哇有啲驚喎，原來變得咁快嘅喎、原來以前我哋成日都話哇我好忙啊，你食餐飯都 book 你唔到咧，你咁多嘢要做咁，但係而家嘅心態唔係、人生唔應該咁嘅、原來疫情之後咧。譬如话计澳洲嘅数字系特别明显嘅，澳洲直头系有一个喺网络上面嘅爆红嘅字眼咧，就系话我唔要做 girl boss 啦，我唔要做女 boss 啦，我要做 snail girl，、我要做蜗牛女。 系 究竟咩系蜗牛女咧？嗱，蜗居我哋香港人就好明啦，即系个屋企比较细啲， 住得细少少， 好似一个蜗牛嘅背壳咁啊，要塌塌冚笠住自己包住就系为止一个蜗居啦。呢、這个咧又唔系嗰个意思，呢、這个蜗牛女嘅意思咧，即系话我虽然系慢。但我要快乐。 我唔要求效率，我要求幸福。 系 啦，咁所以佢哋嗰个嘅做法咧，就系我去揾工嘅时候，我唔会揾一啲要砰砰声嘅工作，我揾一啲即系俾时间我可以慢工出细货嘅工种，咁嗰啲先至为之系而家最 hot 嘅一啲求工或者系求职嘅一啲热门搜寻 咯。呢个有少少似依家近排咧，成个东南亚咧都兴紧呢个三不主义啊，就系不结婚、不买房啊嘛，甚或乎不生育啦咁样。咁你呢三样嘢就系我哋旧时主张嘅。四个 人生胜利嘅 人生胜利叫四仔主义啦，即系我自己读大学嘅时候，要有老婆仔，要有车仔，要有屋仔，冇狗仔噶，你嘅世界先有狗仔噶，系啊，人仔咁样，人仔啊，B B 仔啊咁样，嗱 B B 仔、楼仔系啦，老婆仔系啦，同埋车仔，呢个就系四仔主义啦。咁但系依家咧系完全咁样，我唔够胆讲颠覆啦，叫逆转咗咯，即系好似嘉明讲澳洲呢个 case 咧，其实喺内地咧都好风行啊，近呢一两年，所以点解你会见到咧内地咧嗰个叫就业率咧，其实系低嘅，即大家都唔係好願意工作咯，咁當然唔願意工作係有兩點啦。第一可能社會富裕起嚟啦，第二咧就係爹哋媽咪已經賺埋阿仔嗰份錢啦，或者留到啲田地俾佢啊，咁佢咧就可以繼續讀書啦。繼續或者做網紅啦，嗱呢個做網紅或者做斜槓族咧，其實都好難量化到喺個生產總值嗰度嘅，呢個一定啊，因為你好多網紅其實唔係好交税噶嘛，即係或者你唔知點交税，好啦，咁呢件事咧就係即係國家就統計唔到啊，國家統計局就統計唔到啦，咁樣，咁所以咧都出咗啲問題咯，喺個人口結構或者喺個成個社會推演嗰度，咁嗱頭先扣翻嘉明講嗰個題目咧，如果呢一个叫做蜗牛女啊，或者蜗牛仔咧，继续发酵咧，可能都有机会影响到澳洲方面嘅 GDP 嘅。 其实系噶，你谂下呢一班嘅族群啦吓，佢哋喺搵工嘅时候，我唔再搵啲要搏杀嘅工， 系 咁搏杀嘅工搵边个去做咧？ 系 嘛 ？AI 系啊，会唔会咧？会唔会可以填补得晒咧？系咪咁快就可以已经做到嗰样？ 定还是又系输入外劳咧？咁所以成个。政府或者成個社會體制個 structure 有啲唔同咯， 係啦， 澳洲都有㗎，有啲工係可能本身澳洲人唔願意做，咁我哋輸入啲外來嘅勞工或者啲新嘅移民去做啦，咁樣，咁。系又系咪得咧？咁呢个有好多千丝万缕嘅讨论。 系啊，好得意嘅，因为咧其实纯粹系讲个经济嘅春展咁样先算啦吓。譬如话蜗牛女佢哋想啊，我唔要咁早起身，我要慢慢自然醒，叹杯咖啡，然之后先至翻工嘅。咁会唔会造就咗更加多朝头早开档嘅咖啡咧？ 哦、 啊，系咪啊？即系会唔会整个嘅生态咧？如果呢一个变化，呢一个趋势系可持续嘅话，会唔会真系可以变咗系孕育咗另外一种系？造就呢一班蜗牛人士佢哋嗰种嘅生活模式嘅一啲新行业出嚟咧， 但佢系咁嘅生活模式，要有个受众群都系咁嘅模式，佢先有客仔嘅，你明唔明啊？ 佢哋系唔系个老板都可以俾佢哋继续咁样饮完杯咖啡叹过先至翻工咧？ 系啊，我有睇咧一个新嘅研究，嗱呢个系小白可以参与咧，即系我哋都会出去饮饮食食啦咁样。咁点解有啲老板咧想开茶餐厅？有啲老闆咧想開嗰啲文青咖啡咧，嗱好值得討論嘅文青咖啡係咩咧？你一杯嘢或者一碟意粉咧，你坐三四個鐘， 係 咁我哋細個咧就睇周星馳嘅食神長大嘅，就係啲冰咧有咁多得咁多，係咪先？啲麵有咁少得咁少，啲位有咁窄得咁窄，呢個就係茶餐廳跑轉數嗰個原理啦。咁嗱喺香港，我哋用香港呢個經濟睇，兩邊都有嘅。咁嗰篇文章就喺度講啦，話。其实咧，边边嘅受众群大咧，就会影响到咧。究竟你想做一个老板创业，你应该开文青咖啡，定还是开茶餐厅咁样？咁呢一样嘢都好体现到喺香港。其实嗱，你谂下旧时，如果冇咁多文青或者冇咁兴打卡风嘅时候，个个梗系开茶餐厅啦 ，A 餐、B 餐、C 餐，沙爹牛面系咪先？咁你说错嗰啲最快啊嘛！ 以前咧直头做生意有个净系得一个 concept 叫科如轮转啊， 系咯， 即系你 run 得够快嘅话咧，啲客人又走得够快嘅话咧，咁你就代表你赚到钱啦。 嗰间饮牛奶嗰间嘢啦，你就知道系嗰个玩法 啦。 咁嗰个系一个营商嘅成功之道嚟嘅， 模式嚟嘅。 咁嗰个 formula 系 work。 咁我哋可以臨摹嗰個 formula 噶嘛。但係咧，依家個 formula 咧就開始變咗喺深水埗大南街啊，我哋文青打卡啊，跟住咧真係坐好耐喎。你唔會收走人啲嘢，你唔會趕人哋走噶喎。Suppose 嚇，我都未試過俾人趕走，雖然我都冇乜耐性啊，即係我頂空坐最多都係坐兩個鐘，因為要手機要插電，所以焗住要坐兩個鐘喺嗰度，即係叫做留達時間過去咁樣啦。咁但係佢又真係唔會執走你啲嘢，唔會問你先生仲要唔要啊咁樣嘅。咁即係呢個又係一個營商模式咯，係咪？ 係啊，而家佢哋好多咧呢一類型嘅，譬如 cafe 咧，佢哋除咗就係歡迎一啲客人喺佢哋嘅 cafe 嗰度坐，你發覺佢哋都喂，即係唔使做生意啊，坐個幾兩個鐘、坐三個鐘都可以仲維生到喎。咁啊，當然第一啦， 俾地鋪一個月租點都要50,000咧，好未啊？50,000咧最少啦。 所以咧，而家佢哋嗰個營商咧冇辦法，真係同 internet 結合咗啊。其實佢哋網上面咧可能做好多咧就係、 銷售， 係銷售嗰啲咖啡嘅銷售啊。或者佢哋有另外一啲產品嘅銷售，喺嗰度咧就揾翻錢。同埋因為啲 cafe 咧，其實佢起得好靚嘅。 係啊， 你見佢即係諗住成班朋友就坐喺度啦。其實你見到佢有陣時候會間開，俾啲朋友咧去到做 workshop 啊，或者做啲 gathering 啊，佢就係咁樣租個場地出去。 係， 咁嗰個時候咧。就包翻飲品俾你， 咁可能又有一個新嘅生意模式。 而家咧係即係要彈性好多做生意都， 最 要叻。 想就係呢一啲咁靚、咁可以等大家休閒去享受嘅一啲餐廳，突然之間話半個鐘頭幾多錢 WiFi？ 應該唔會嘅，應該唔會嘅， 咁就真係好。 应该唔会嘅。 系嗱，讲翻首先呢一个蜗牛女嘅一个新嘅趋势啦。不过咧都有一啲嘅大学咧就走出嚟讲话，其实呢一个趋势咧未必系真系可以可持续嘅。因为首先大家都讲即系个共识就系、是，咁你都要搏晒噶。或者 Gen Z 之前嗰啲比较年纪成熟啲嘅朋友就好明白咧，工作系需要努力嘅，工作系需要打拼嘅咁。不过点解呢一个嘅年代会有呢一个形势出现呢？就是、因为大家疫情过后咧，尤其是呢一班比较后生嘅朋友咧，整个疫情期间都好多焦虑。佢哋唔想人生再有焦虑，想避一避啫。咁所以咧，有啲譬如话纽约大学有一位专家就作出嚟话，呢一个嘅趋势咧，我最多睇五年嘅啫，五年之后有可能再转一转咯。 大哥都好忙喎、啊，除咗话咧 InSync 再重新组合啦，嚟紧有新歌出之外咧，佢又同翻 Timberland 佢嘅故旧拍档啦，再加埋嚟自加拿大嘅呢位 Nelly Furtado 一齐再出歌，呢首歌叫做 Keep Going Up， 佢系 Justin Timberlake。 晨光第一线 ，Vicky。 啱啱讲开 Z 世代啦，其实我哋都可以继续咧去探讨下呢个问题。原来 Z 世代咧而家咧都有一个名称俾佢哋嘅，就系、是、叫做数位原住民。有冇听过？ 呢个就 原居民啊，原住民啊，听过。究竟数位原住民系啲乜嘢？点解会系形容 Z 世代咧、嗯？大家其实都可以谂下、就是，就系佢哋一出世嘅时候，就系、是、生长喺一个数码科技嘅年代，即系好会有电话啦，会有电脑啦，好容易咧，佢哋都会喺网上面咧去随手可得佢哋想要嘅资料。嗯、即系以前咧就可能会系要查字典啊，又或者你要睇报纸啊、睇杂志嚟到得到唔同嘅资讯，但系佢哋咧就会系透过科技啦，佢哋一出世咧就可能已经其实可能而家嘅小朋友都识得咧，小白啊、嘉明嘅小朋友系咪都识得攞你嘅电话？可能好细个已经识自拍啊， 我个 B B 都识啊。九个月已经识得攞住我部电话嚟到玩啦！ 喺我嘅电话入边嘅 album 入边咧，有大量佢自拍嘅相，嗰啲净系影住鼻哥窿啊， 系啦，或者天花板啊， 系啦， 几搞笑啊！ 跟住影住我最丑样嗰个样嗰啲啊，系 嗱呢啲相系唔抵得嘅。 嗱，所以你哋买手机咧要买到一 T 噶啦， 系啊， 即系你话256G 嗰啲咧搞唔掂啊， 好多垃圾 嗰啲 Mac 嗰啲，即系太低， 系咪好惊俾人 hack 个电话？ 容量太低嗰啲 hack 唔紧要，你都系睇鼻哥窿啫嘛。又唔睇其他嘢，唔使惊嘅。 但系最废系啲 B B 咧，攞住个电话，佢见到自己会笑之后咧，个转个头就攞嚟食咯， 即系充满住口水。 系啊， 或者自己打电话俾你， 系啊， 防水套咁样套住佢。 系啊， 基本 系咪？咁其实咧，佢哋就会由细细个开始已经接触到呢一个嘅科技，甚至咧系呢一个社交平台添。咁、其实大家咧都知道，我哋以前买嘢咧，即系买衫裤鞋袜啊，我哋一定行街啊，系咪？咁但系其实而家个趋势就系、是，好似啱啱打风嘅时候，阿欧前排打风、我都记得你话嘅，打风嘅时候喺屋企冇嘢做会点样啦？碌下手机啦， 系啊， 网购， 冇错啦，碌下手机嘅时候， 我都真系买咗啲嘢，我买了一部相机俾自己，无啦啦， 今次啊，今次小犬啊， 系啊，好无聊， 上次买鞋。 好无聊， 今次买相机， 成日都系咁咯，所以打风应该开市噶，我觉得 有咁多交易系咪？ 系啊， 其实见到咧，即系其实好多嘅网上平台，甚至系一啲嘅网站咧、网购咧，其实都好识用呢一啲嘅时间，譬如打风嘅时候八八折优惠，我见到有好多 系啊， 系啦，小犬优惠八八折咁样， 小犬优惠，咁都够胆啊，小犬优惠， 明知你运作喺屋企嘅， 系啦， 仲有咩好做啊？ 系啦，咁所以其实咧喺 Z 世代喺呢一个数位原住民佢哋呢一个 terms 嚟讲咧，佢哋其实佢嘅理财观念咧唔系咁懂得好似我哋以前咁样去运用嘅，即系佢哋咧可能系就系会可能个电话就算佢哋冇信用卡都好，可能系因为学校啊要交一啲嘅金钱，其实都已经系透过咗我哋数码，可能用我哋电脑啊、电话啊，已经输入咗可能系爸爸妈妈嘅信用卡号码，令到佢哋好容易咧就 小担心晒头。 千祈唔好咁做啊！千祈唔好拎埋一齐啊！特别咩 Face ID 加埋佢嗰啲，千祈唔好咁样做，你会一世后悔。 系、 你暂时未啊，仔仔嗰啲 冇，梗系冇啦，以后都唔会啊， 以后都唔会。 系因为外国都有啲叫做恶搞剧啦，就系话个小朋友点咗100个 pizza 啊嘛， 系咪？ 我呢个事少啦，讲真， 唔好啊！ 你100个 pizza 都系钱啫，或者唔派晒俾成条村咯，你哋住村咯。但你真系买咗啲。古怪嘅嘢就好麻煩， 係啊，所以就算佢嗰啲，譬如八達通嘟嘟卡嗰啲咧，唔會自動增值噶， 係啊， 千祈唔好做呢啲啊，情願自己攞個手機，每一次麻煩啲，俾翻100蚊佢。 你嗰啲內地嗰啲淘乜淘物咧，買架20几万嘅車係好簡單嘅， 係啊， 其實咧唔使5分钟之內，你買到個20几万嘅新嘅電能車， 嗯， 係啊，其實只要你識撳某一啲掣啦，咁如果有一日突然間你個仔突然 喂 爸爸我要車啊咁樣， 係咯， 跟住佢以為係玩具車， 1万买5架， 哇！ 你有能力嘅，证明你张卡个额度可以碌到 大。 如果唔係你個 cut center 都會話啊，白生平時見你冇咁大額嘅消費，佢會 warn 你噶嘛，證明你用開百幾萬， 嗯、 所以佢先唔提你咋。 係喎、哦，人哋冇乜信息咁樣提示 啊。 係 啊，我買部新電話，佢都提我，我冇幫你。你買呢、這個呢、這個 過，係咪你嚟㗎？ 呢個萬幾蚊係咪真係要過？哇，係啊，係啊。 嗱，而家小白嘅小朋友同嘉明小朋友仲细啦，其实到到佢哋大个咗咧，青春期嘅时候啊，特别系因为啲朋辈可能，哎，出新电话十五、啊，我都想、啊，咁、甚至乎系喺网上边，佢哋会见到有好多唔同嘅广告啦，可能佢哋自己又会 click 咗，哎，我好似几中意呢一类型嘅群，其实咧都会自动帮你筛选咗，你好似比较喜欢韩系嘅，咁、佢就会不断咧，你 loop紧嗰个社交平台嘅时候，都有唔同嘅广告出嚟，咁、究竟点样可以令到青少年或者小朋友，佢哋喺网上面、喺电话上面、喺呢个科技上面，去点样去理财咧？其实都好重要嘅、哦。其实咧唔单止系小朋友，大人都要听一下。有阵时咧，阿O 都要听一下。 系啦，好好好，我都想听一下你教我理财。 系 ， 我都唔系、理财。 今年我都差啦，啲手 制自己。 我哋一齐洗耳恭听。 系啊，哇！我手风都差啦，系啊，手风都差。 一齐点样去控制？嗱，啲小朋友咧，佢哋成长喺呢一个嘅年代嘅时候咧，佢同我哋以前储钱嘅习惯已经唔同啦。以前咧，可能我哋系有实体嘅金钱， 有猪仔钱啊， 系啦，猪仔钱啊，可能或者摆喺枕头底咁样，咁但系而家已经唔同咗啦。究竟我哋可以点样帮佢哋有一个保持一个消费系可以正确咁样去消费呢、首先第一就系、是、你唔好同佢抗拒先，即系你唔好同佢讲唔好买啊，唔好买啊，唔好买，嘥钱啊，嘥钱嘥钱，唔好咁样同佢讲。反而咧，你系同佢一齐倾，同佢了解一下究竟呢一样嘢系咪佢需要，系、需要定系想要、究竟你呢一样嘢买嘅时候，诶、哎，阿 O 呢一部相机你系需要定系？想要咧， 那個叫做鴻溝係好狹窄嘅，就需要同埋想要咧，你會諗到一啲原因咧。就由你想要变咗你需 要， 其实系好容易发生嘅。 我本身咧，我都冇同小朋友讲咧，呢样唔好买，嗰样唔好买噶。我全部都同佢讲，你买啊，爸爸会俾啲心机咧，再做多几个节目，我挨下台长啊，希望咧赚多啲钱翻嚟。但我翻唔到屋企噶，咁样讲到声泪俱下，跟住佢爸爸，我唔买啦。啲苦肉计原来得噶， 你想演呢一个剧目先得。 所以你身边嘅朋友都要帮下你。 点解？ 你上演下呢个剧目咯。 我唔使噶，其实港股 你足够啦，系咪？ 港股五年。升已经好好，好似文雪今日又升，咁啊会好啲啦，系咁好似系，咁梗系啦，唔系我本身心情都好噶啦，因为侯家明生日，我本身都好 happy 噶啦，系啊，为人高兴系我人生之中最高兴嘅一件事，系啊， 咁除此之外咧，其实都要教识小朋友点样去咧，当有一啲广告出嚟嘅时候，你要识得咁唔感兴趣，其实有得帮我哋交叉噶嘛，当我哋识得懂得去交叉嘅时候，佢就会自自然然会筛选咗，唔会出咁多嘅。 啱，呢个咧喺 IG 嘅世界嗰度咧，成日有啲女仔咧弹出嚟咧。我都要揿啊，揿实佢，跟住话我唔感兴趣，跟住佢就唔再派送俾我，所以我而家嗰个 discovery 啊 ，IG 嗰一页咧，全部都系啲篮球嘢嚟噶， 同埋要教佢冷静。 系 啊，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早晨，早晨，八点十二分啊！呢、這个环节咧，今日请嚟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庆庆啊，帮我哋分析大市。Kenny 早晨。 系早晨， 早晨啊！同我哋跟进下市况啦。琴日港股又有得升啊，咁啊升147点啦。当然啦，其实咧，琴日同你做完节目啊，朝头早大概10点零11点咧，升到300几点嘅，后来咧升幅收窄啦。咁但系唔紧要，隔晚美股咧三大指数都升，咁啊，以巴问题咧，好似大家咧将佢咧摆咗喺个角落头咧睇唔到字，咁啊反而咧联储局嘅官员咧出嚟咧放下鸽咧，咁啊大家咧就释出一个颇好嘅投资气。翻咁样，好啦 ，Kenny 睇翻 ADR 咧，咁啊，今日个市都应该仲可以升下，咁啊，十月开局似乎几好睇，咁啊，交俾你去分析一下啦，唔该晒。 嗯，系啊，咁其实我哋琴日节目都有讨论过啦吓，其实基本上。以巴問題反而咧就不及於呢個係利息嘅問題啊，因為以巴即係大家都知道啦，打咗幾十年嘅啦嘛，咁同埋最緊要就係嗰、那個沙特即係沙特啦，同埋呢個伊朗啲大國方面咧冇受影響嘅話咧，咁其實對於油嘅供應咧就唔會有乜特別太大嘅問題嘅。反而調翻轉咧，就係、是、嗰個係聯儲局方面咧嗰、那個言論係重要啲啦，因為之前咧影響住個市況咧，好大程度上都係嗰個長債息啊嘛，我哋講咗幾個禮拜，即係個長債息咧就升得真係好厲害。咁所以變咗咧，就聯儲局方面咧，相繼有一啲理事啊，或者副主席出嚟講翻一啲即係放鴿嘅言論嘅話咧，咁都顯示得到咧，就其實再進一步咧，需要一個係收緊嘅貨幣政策嘅機會係降低啦。咁呢個就自然就會令到呢個長債息方面咧，就係、是有個舒緩啦。其實琴日喺我哋做節目嗰陣時，冇幾耐亞洲時段開咧，你見到30年嘅債息方面咧，啲跌咗10几个点子噶啦。咁都係睇到就係其實嗰個係債息上升。嘅情況方面咧，都開始慢慢有所改善啦。咁啊，加埋個美匯指數啦，琴晚美匯指數方面咧，都係落翻嚟啦，咁去翻依個係105啲水平啦。咁就對整體嗰個係氣氛上面嘅話咧，都係有幫助嘅。所以譬如第三季我哋會睇得比較審慎啲啦，尤其是美股，即係之前美股都好勁啊嘛。咁但係三季我覺得就調整嘅幅度或者時間可能會長啲，但係進入翻第四季咧。可能有機會睇翻好啲啦，咁尤其是都而家進一步都肯定就係出年咧嗰個息就係轉向啊，雖然當然啦，就係減嘅幅度咧。就比之前預計減四次咧就少咗嘅，但係唔緊要，最緊要就係比較確認得到咧個息嘅方向咧即將會轉啊嘛。 咁指數方面咧，咁上一兩個禮拜真係睇得差啲㗎。記得咧同 Kenny 喺度討論嘅時候，港股都有機會沉底啦，做翻上年11月11号嗰個低位啊，16800嗰個位啦。咁但係咧，琴日咧。港股就企稳咗喺17664点嘅位置啦，咁今日有冇机会挑战翻上去18000点楼上咧，或者咧叫做做到一个稳步上扬嘅格局咧 ，Kenny？ 嗱，虽然个市况系稳步翻啲，但系不过咧就当然嗰、那个动力，我觉得都系一般嘅，因为睇翻琴日方面咧最高做过17916点啊，都好接近万八噶啦，但系收市咧都系要落翻去17664点啲水位收市，咁都明显见到万八方面咧呢个位咧，大家都可能等住去即系沽货，咁所以我觉得暂时个 trading range 嘅话咧就其实。未睇得咁快，上翻萬八住，可能都係17000至18000呢個交易波幅咧，上上落落先。但係咧就叫做可以比較穩確定啲，或者比較係即係安心啲，就話暫時就唔需要試穿17000啲位咯。因為我哋上個禮拜都討論過啦，如果真係睇翻嗰個估值計嘅，去到真係見底嘅，咁我相信咧應該16800度咧就應該見到底嘅。咁最低就做咗17094啦。咁就差200多点度啦，咁我覺得都開始有啲投資者方面咧，都會係有啲趁低吸納啊，或者啲short covering 咯，咁所以就暫時避過咗跌穿17000嘅風險先。 係咁啊，不過咧市況咧都要密切觀察住嘅，因為都好多唔同嘅議題繼續發酵住啦。咁啊，香港港股方面嘅成交咧，亦都真係唔算太叻嘅。咁琴日就算你話升到接近400点啦，曾經高位370几点嘅時候，其實琴日港股嘅成交最後收市都係得800几亿啦，咁真係同以往 讲，我哋可能每日都过千亿成交咧，好似咧仿佛咧真系争好远啦。有几日咧，直情系晏昼嘅时间，我哋系讲紧得二三百亿成交，有一日嘅礼拜五啊，系嘛？我哋开咗成日市都系讲紧，都系得五百几亿成交，真系争少少嗬。 所以而家另一个焦点就系又越嚟越近呢个地政报告嘅话咧，大家依一个礼拜又多翻啲焦点讲咧，就系个税啦。除咗我哋股票印花税好关心之外嘅话咧，咁呢几日就特别多人出嚟讲，就话楼市嗰、那个房地产需唔需要都将啲辣椒嚟到去减辣咧？会唔会而家啲辣椒方面咧有啲不合时宜咁咧？咁所以都亦都带动到啲本地地产类股份咧，就做翻好啲咯。咁我觉得施政报告就真系要认真检讨下咧，究竟系点样去激活翻嗰个市场嘅气氛或者个成交量？因为咧，其实我觉得就呢个有时咧因加得减嘅，即系如果当然你个税率越高越好啦。咁但系就系话究竟你加咗税之后，如果冇人 trade 嘅成交少咗嘅，反而系少，即系少咗嘅。咁不如谂下方法咧，点样去将嗰个系成交量啊、经济啊，即系搞翻上去嘅话咧，反而政府嘅收入系即系会增加翻。咁同埋另一个消息就今礼拜特别多环绕系施政报告嘅。咁除咗税之外嘅话咧，另外一个消息就系话等咗好耐嘅一个系资本入境计划啦，即系投资移民啦。可能有啲场地嘅嘢咧，就即将公布咯。 系咁睇下呢一样嘢咧，有冇多啲水入到嚟香港啦？呢个系重要嘅，咁啊令到香港嘅资本市场再次蓬勃起上嚟都系好嘅。不过头先 呢个系有帮助嘅，因为根据过往经验睇话咧，其实每年用呢个资本入境计划方面申请嘅数量咧，系讲紧几千接近一万以上嘅。咁所以其实每一个如果之前有一千万啦，如果你而家讲都系两千万嘅，即系全民系两千万嘅话咧，带嚟个资本入境咧，就真系个资本系都唔少噶。 系啊，咁可能两条腿走路啦，到时有呢个资本入境，再加埋即系 IPO 市场，有可能有机会做翻好少少啦。嗱，不过头先同 Kenny 一路倾咧，讲开施政报告咧，好少同你涉猎呢个题目啊，就系、是、关于楼市啦。咁啊，究竟如果楼市方面有机会设立，咁当然对于地产股可能有机会做好啲啦。但系对于楼价方面啊，即系我哋成日聚焦，譬如城市领先指数啦，或者另一个叫做物业领嘅上升指数啦，咁其实都见到每况愈下。究竟设立系究竟个楼市会个楼价会上升啊，定还是再跌多一棍落去啦？嗱，呢个咧坊间都好多推演啊，因为你有阵时就系话啊，将嗰个特别印花税即系叫做楼市设立啊，唔需要三年禁售期嘅，当真系咁样发生啦，哦，啲人会更加设。可能蚀十零廿万，我急走啦，唔使 hold 住个现金三年啦。究竟你点去睇咧 ，Kenny 呢件事？ 嗱，我觉得首先就唔好即系嗰个精神就唔好谂住就系话哇，我减呢个税系为咗楼市升嘅。咁其实唔系呢样嘢嘅。咁其实最紧要就系睇翻咧嗰个系成交量。即係個成交量方面咧，係咪能夠係活躍翻嘅好重要嘅，即係好似股票印花税一樣啫嘛。我哋唔一定要股票升嘅，但係最緊要有翻成交量，多人參與翻，活躍程度提高翻，咁自然就有升有跌㗎啦。咁我哋唔係做一啲嘢，希望個市一定係升㗎嘛。咁樓市一樣啫嘛。其實而家面對嘅問題就係好多成交都冰封咗啦，好多啲業主想沽貨亦都沽唔到啦，好多買家亦都係想買樓亦都係因為嗰個係税項嘅問題，都係買唔到啦。咁只要個成交量增加翻嘅時間嘅話咧，咁就自然就會令到嗰個係市場活躍翻啦，自然就會出翻一個 market price 出嚟啦，即係我哋係要翻一個市場供求定嘅一個係市場合理價，而唔係咧有啲人為因素落咗去嘅價，因為你而家有咗依個係税嘅，其實你變相會令到嗰個係成本買賣成本貴咗嘅，咁變咗而家依個價咪脱離咗個市價咯，即係譬如我覺得依層樓係值三百万我先会买嘅，但系因为嗰个系业主有啲税项嘅嘢，沽出咗自有税项嘅嘢，咁可能佢系都要嗌三百五十万嘅，咁你咪成交唔到咯。 系，咁所以都要睇下施政报告啊，有冇啲可以集思广益啦，咁有啲惠民嘅措施出台咧，咁激活翻无论系即系香港两大引擎啦，一个股票市场啦，另一个楼市啦，咁呢两个引擎咧能够咧再次启动嘅时候咧，深信咧一定有一番新嘅景象嘅。咁今日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啦。唔该 Kenny， 下个礼拜再同你倾偈，拜 拜。 重捉摸，常人配你不起，你有触觉，你会刻面十全十美。旁人冷语，为何一起？旁人劝我心死，你更失控，我更喜爱怪人像你，天生孤僻，所以更爱你。生起用足心你，越要代薄自己，被一般的要疼死人气，我离弃打击你我包庇，惨得过是我 只不过代价不 像 你 应得你 啲好人好事俾大家听， 好 系啊，就系讲咧啊，都成日都听到派饭啦、啊 嗯， 我都试过一两次咧，有帮手派啦、啊，咁有一次咧又想 即係陰德啦，又買一啲飯券啦，咁啊透過一啲社福機構去派啦，咁樣。 就算而家買外賣咧，用嗰啲手機平台，佢都問你會唔會有興趣捐一次飯。 哦，係 啊， 係 啊， 係 啊，係啊， 方便咗好多。 其實咧，你想做善長人翁咧，有善心咧，係無遠弗屆嘅。 係啊， 只要你肯就得噶啦。咁咧，今日咧打報紙咧睇到呢個咧訪問咧都好有趣味，我成日都見到呢啲派飯嘅好人好事啦。咁啊見到呢、這個叫做小小肥嘅老板咧，攞住盒叫做叉烧饭咁样啦。咁其实佢每个月咧都派过千盒饭咁样啦。咁当然啦，你话喂派饭啫，阿 O 做咩攞出嚟讲？其实坊间大把啦，好多斋铺其实成日都会派饭俾老人家嘅，特别系我自己身边啊，譬如大角咀有一间啦，好似佐敦又有啦。咁啱咧，呢间派烧味饭嘅老板咧都系喺佐敦。咁但系咧，佢派得嚟咧系有要求嘅，佢唔系俾啲 hea 嘢。嗰啲朋友仔食㗎喎。佢點樣呢？佢話呢自己係會俾呢個五層嘅燒腩仔，而且呢一個脆皮嘅承諾㗎喎、 哦。 就算佢嗰盒飯呀係叫做派出去啦，即係可以講話，如果你除咗等待即係時間成本，其實你冇時成本㗎嘛，喺度等你一定會覺得呢盒飯哇好求其啦，或者啊食得飽未算囉， 或者係凍咗啦， 係啦， 冇味啦， 或者係隔夜啦咩成，即係旁人一定會諗呢啲嘢㗎。係 啊， 但係呢佢就有一個叫脆皮承諾囉，就呢啲免費飯呢其實都會做得好囉。咁我自己覺得都幾即係幾窩心。其實有陣時睇呢啲新聞呢，唔好覺得喂香港依家話經濟唔好，即係我哋推動夜奔分，即係淨係同你講嚟講去都係嗰廿蚊四粒燒賣。喂，其實有啲人間美事㗎，唔係下下都係哇賺到盡嘅，話你嗰啲辣椒油點樣貴法。即係我覺得呢啲其實我會真心想去帮衬啦，即系譬如揸开架车去佐敦或者即系区区都有嘅，我估呢啲爱心食店咁样，你咪真系有多余嘅钱，你咪支援一下，你咪去用正价买个饭，咁你用正价买个饭咧，嗰个生态链就系间铺头可以自负盈亏，佢咪可以释出多少少嘅免费饭盒俾啲可能有需要人士、基层人士、贫苦大众咩都好咯，咁。我几建议系咁样噶，我啲朋友咧生日嘅时候咧会做善事噶，系咯。你都会过可口 噶，唔收生日礼物噶，系啊，唔收唔使买礼物俾我，你用我个名义，用翻你自己个名攞翻张退税券，去捐俾一个你知嘅慈善机构， 都系做嗰啲嘢。 好啊，好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以巴新一轮冲突死伤人数持续上升，其中以色列有至少1008人丧生，超过2900人受伤。加沙地带就有至少900人死亡，4500人受伤。哈马斯消息人士证实，两个高级官员在以军空袭之中丧生。以军之前话在境内发现1500具哈马斯武装分子的遗体，而自星期一晚以来没有发现哈马斯武装分子进入以色列。以色列传媒引述国防部长加兰特报道，以色列正是走向全面进攻，加沙永远不会回到从前的样子。有报道就引述埃及官员说，以色列正是准备在加沙展开几个月的地面行动，并且已经拒绝埃及就缓和局势进行调停。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因应以巴局势升级，将会缩短亚洲访问行程。舒默的发言人说，舒默在中国和国家主席习近平等进行非常有成效的会谈，而鉴于在以色列发生的悲剧事件，他将会率领代表团在星期三和南韩总统尹锡悦会面，并且在星期四回美国，预计在当地夜晚返抵纽约。 舒默是美国最高级别的犹太裔民选官员，而他率领的两党代表团原定亦都会访问日本。美国之前证实有十几个美国公民在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时候丧生，并且有美国公民仍然被哈马斯挟持为人质。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电话，双方对以巴局势急剧恶化表示关注，并且对暴力持续升级和平民伤亡人数急剧增加深表关切。普京和埃尔多安强调，冲突双方必须要立即停火并恢复谈判进程，又说两国愿意积极为此作出贡献。普京强调，中东危机的持久和平解决只有在联合国安理会批准的两国方案基础上才能够实现。另外，埃尔多安亦都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通电话，讨论土耳其展开斡船同防止冲突进一步升级的措施。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19， 日元 148.53， 瑞士法郎 0.904， 加元 1.358， 人民币 7.297， 英镑对美元 1.23， 欧元对美元 1.061， 澳元对美元 0.64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06。日经平均指数报31,915点，升16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1.4美元，卖出1,861.9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啦，排到去湾仔运动场；西行咧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浙江街。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喺尤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啦，排到红梅谷路。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新清水湾道落坪石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圣若瑟英文中学对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明爱医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坪石村繁忙，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黎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咧就挤塞，咁龙尾都几长噶。咁由于受较早前嘅坏车影响咯，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元洲仔。清水湾道去翻龙虾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咧就慢车，龙尾接近大埔仔下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屯门公路由金头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CIBS 人人广播， 我叫做林慧陶，阿陶是一个很喜欢天文的人来的。 我是张雅山，我做的是科普和环境教育。 Finding through broadcasting， 我制作了一个 CIBS 的电台节目，是希望去分享和细说星空的故事。 我的节目是带大家认识食材背后的科学故事，和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的。 无论担天 定是望地，都做到电台节目的。 CIBS 现正接受申请，俾你做电台节目。 成功申请仲有制作资助。 网址 cibs.rthk.hk。 截止日期11月30日。 CIBS 人人广播。 家传户晓的广播剧主题曲。 明知不可以再分开。 共广播九十五年真经典靓歌再重聚，十月十三号晚上七点半，香港电台一号录音室举行。 Albert 欧瑞强会联同麦洁文、江华、力津、梁乐彤一齐以经典靓歌回顾公共广播历史。 从新可开始，这热烈 靓歌重聚，经典再现。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我都做得到咧，要学习棋类嘅游戏，大家有冇玩开啲乜嘢嘅 game 咧？ 棋类游戏啊，棋类游戏以前就会玩嗰啲飞行棋啊、 波子棋啊、 波子棋啊嗰啲咯， 康乐棋啊， 我都想玩，永远争唔到康乐棋嗰张台。 康乐棋咧系细路仔嘅 桌球、 独播系咪？喂，依家咧桌球年轻化可以入去， 系啊，咁八岁都得。 咁啊，吴安仪又咁啱呢段时间呢两三日又有啲新嘅树荣 啦，又有新嘅冠军啦， 系啊，新嘅冠军啦。咁我觉得哦，即系桌球活动咧都活化咗好多，同我哋细个成长啦，有两样嘢都真系洗脱咗个污名嘅。第一个是赌波啦，即是桌球啦。第二呢就是电竞。 是 啊，呢两样嘢呢可以摆上神台啦。 打机嘅朋友可以恶高头同父母讲啊。我而家呢个系正经运动嚟㗎。 仲有多一样嘢霹雳舞囉。 係啊， 嗰时 breakdance 都真系比较街舞啲啦。即系你成日觉得哇好快㗎。 滑板都系啊。滑板有好多人諗住，喂佢喺条街度玩滑板又嘈啊，又硬系以前个心态就觉得系咪快啊，会咁样諗㗎嘛。 因为经常会觉得呢跟夜晚出街去练习有关，咁所以就觉得啊，梗系啲读唔成书啦，边青嘅朋友啦，先至会喺夜晚流连街头嘅啫。 系啊，但系佢哋冇谂到有好多人咧，就特登读晒书， 系啦， 就系得翻个夜晚先落去可以玩。 因为忙到咁， 冇错啦， 嗱，好勤力啊， 系啊，呢个就真系唔知啦。不过头先讲点解会讲咗桌球咧，就因为个康乐棋啦，细个都好中意玩康乐棋嘅，但系咧康乐棋又抢唔到台啦。但系你问我最中意嘅棋咧，我中意中国象。象棋嘅，其实我真系 好中意玩中国象棋。 细个咧，好中意好似阿叔咁样咧 ，lunch 嘅时候咧就行副棋出嚟，就同啲同学捉咯， 系 好开心噶。 系啊， 我未睇试过同你捉棋喎， 系搵日试下， 好玩 嘅 捉棋。 因为以前咧就有好多套路嘅中国象棋，即系嗰啲术语啊， 系 话咩从炮将，你记得啦， 记得 同线车啊，跟住只马又唔知点样用到霹雳啊，咁啊明明打斜行嘅，又好似讲到佢好劲咁样，系啦。咁佢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咧，都可以玩到咧就系好犀，同埋咧以前咧好中意一样嘢就系玩嗰啲叫做咩残局啊，系啦，即系等你点样可以喺呢个局入边咧。化腐朽为神奇，系啦，就等嗰啲象棋大师喺入边咧，就笃两笃咧，就发觉，哎呀，原来拨开云雾见青天。 依家旺角咧都仲有呢啲残棋嘅， 有啊有啊，庙街一带都仲有好多。 不过头嗰边， 大家千祈唔好啊吓，好容易就咩嘅，搞唔掂嘅，系 好多 都成为呢个天仙局嘅，真系千祈唔好啊。因为咧，我有啲朋友好醉心中国象棋嘅，咁佢有讲咧，其实呢啲所谓嘅天仙局咧，就系一开始咧。你心急一定是行先啦，其实那盘棋呢根本如果你是客方啦，你行先呢就已经必定输。即是总之那一步呢一开始呢是要个主人家行先呢，即是总之要红棋行先呢就先会赢，即 系 有阵时系个先后次序已经断定咗输赢噶啦， 又要过三关咁样， 系类似系咁，系啊，过三关又系咁啦， 最叻都系平手啦， 系你哋咧，你哋中意玩咩棋啊？国际 象棋，你哋有冇玩啊？ 我唔识啊，嗰阵时睇呢个N 字头嗰个串流平台嗰个后翼弃兵 哦， 做咩？你又好中意睇？ 我有睇啊， 但系你识唔识玩咧？咁样？唔识，点解你唔学啊？ 系啦，我冇呢个慧根。 我唔关事嘅，系要恒心学嘢， 系 一定要慧根嘅。 所以可能我今次咧就要学习下佢啦。 系啦，学习下 就学国际象棋啊。 系啦，尝试下咯， 几好几好， 唔难学噶。 而家 唔系中国象棋，你识唔识先？ 唔识。 哎呀， 有唔同 嘅 似嘅咩？似嘅咩？两样 似噶，其实两个、哦、因为两个都系对阵嘅。咁但系嗰个叫即系个卒个兵啦，同埋个将啊，其实佢哋嗰啲走位有少少不一样嘅、 嗯。 但系个马咧，其实佢哋都系即系直斜咁样去行嘅。系啦，咁佢亦都有车啦。咁、嗯、所以其实个布阵咧有少少相似嘅。咁佢当然啦，佢侧边譬如佢除咗 king 之外，佢个 queen 咧个 queen 又好霹雳嘅。唔知点解侧边嗰个即系变咗东方不败啊嘛，系咁周围杀人嘅，可以嗰个 queen 犀利到 系咩？ 佢反而个 king 佢一行一步嘅啫。 哦 咁又系， 佢都好， 咁啊好。 咁你话侧边个咪变咗东方不败啊？ 即系女王真系， 系女王真系好咯，系啊，最平权嘅棋可能系。 要问埋嗰个钟喺屋企。 呢个纯粹讲笑啫。喂，不过咧讲开啲棋咧，我发现咧自己咧，除咗中国象棋之外咧，其实都几中意玩围棋啊。 啊，围棋都 好中意玩围棋噶。 系咯，你好 真系好难玩围棋，真系好难。 等阵先，我想讲咧，你围棋咧系真系有两兜嘅黑色白色咁样。 系啊系啊系啊。 其实我唔系噶。依家可以講啦，舊時咧， 呢個蘋果棋啊， 唔係舊時我哋成長，舊時 黑白啊嘛， 舊時我哋成長嘅年代咧，未一定有一部咧英語電子詞典嘅，咩易通啊，咩易通啊，咁咧。其实咧，我成日都扮温书嘅，同埋扮查英文嘅。其实最紧要就 是、有围棋咩？ 梗有啦，好多嘢玩噶。 有啲游戏玩噶。 旧年代手机嗰条蛇嘅游戏。 系啊，佢有一张咧八合一嘅卡咧，一怼入去咧就可以玩噶。 喂，呢个我真系唔记得 咯。你有串字游戏，有轻嘅玩，但系同步亦都可以玩围棋。 我妈咪咧好 proud of 嗰阵时买咗呢部机俾我，觉得我读书成绩好咗啊、嗯。而佢唔知道咧入边原来有咁多游戏玩噶。你谂？同阿妈讲话，我想要部电子词典学英文啊，佢即刻卖俾你。你要部 Game Boy， 哇！我估你咧，即系考十次一百分都未必买得到啊。当年 价钱当年都系 差唔多， 系啊， 千千声噶，我记得。 哇！嗰阵时梗系劲啦，如果唔系点会嗰阵时香港甲组联赛有几多队波都系呢啲咁嘅乜嘢通乜嘢通，即系有钱到嗰个时间系，个个都搞队波。 嗰阵时啲广告都犀利啦，不断标榜系即系高位老师嘅真人发声啊嘛。 系啊， 几劲啊！ 得一部系嗰个老师啫，其他嗰啲牌子唔系嗰个老师， 咪就 系 赞助波衫咯。 系咩？就真系唔知。 但系而家呢个年代，我都发觉咧，哪怕系玩桌游或者我哋呢啲系即系棋类游戏咧，都变咗好多系手机版本啊。 哦，系 系啊， 即 系就算你手机都已经可以玩到大富翁，你手机又可以玩到卡餐，甚至 bingo 都可以玩得到。 哦，系系。喂，我发现咧有好欧洲有好多特别嘅民间嘅棋啊，嗰啲棋咧其中一只我唔知道个中文名有冇错啦，好似系叫做食棋嗰啲咁样嘅。 哦， 咁啊点玩嘅咧？其实佢就系一个圆形嘅盘上边啊，佢都系做工。几靓嘅，即系佢真系揾啲木匠出嚟去到做咗个盘啦。咁呢个圆形嘅盘入边咧就好多个窿窿嘅，咁啲窿咧就可以放佢哋嗰啲嘅棋。咁啲棋咧系全部都系一粒一粒嘅云石嚟嘅， 哇！ 云石嚟嘅，其实望起上嚟真系系矜贵噶，而且佢打磨得都相当之靓嘅。好啦，咁个玩法咧就系你每一次咧就都系。喐一步嘅啫，嗱，我哋玩波子棋咪可以，譬如我有三個窿，系啦，可以跳咁样噶嘛。佢咧呢一種棋咧就只系可以每一次喐一隻，即系喐一隻之餘佢都可以淨系食一隻棋。佢亦都唔可以好似飛行棋咁，唔係好似就係波子棋咁樣咧，隔幾個就跳，亦都咁樣食，佢唔得嘅。佢每一次淨系可以行一步，而亦都只系可以食一隻。咁佢玩法咧就係喺你一盤棋上面咧，你不斷去到喐。喐嗰啲棋，然後佢可以食曬成副棋，最後得翻一隻咁樣嘅。原來咧係好傷腦筋嘅。我睇過咧就係、是、有啲人就話其實本身就係屬於歐洲嘅棋嚟嘅。咁、有啲寫法啦，網上面寫法唔知真定假啦，就話其實以前咧其實孔明都有玩過㗎咁樣。咁我唔知道信邊個啦。 哇！但係應該完全係耐力嘅訓練啦， 每 次只可以食一隻棋， 就等於我哋玩嗰啲笑笑口嗰啲牌。頭先我哋咪後都有講啦，即係未有隻笑笑牌係白搭嗰隻牌咧、 哦， 即係頭先我哋講嗰隻咧，即係數字牌啊。咁、都有啲朋友話啊，可能佢係。用麻雀去 inspire 佢去做呢个棋出嚟，咁、都真系唔知道啊吓，咁啊，但系呢一类嘅牌其实都几适合一家大细去玩， 适合啊！ 想小朋友数学叻嘅话， 系啊， 可以考虑 佢，可以考虑 不断计数嗰啲牌， 不断计数， 或者甚至乎哪怕只不过系拼字游戏 Scrabble， 系啊， 都可以深刻帮到小朋友串字叻啲嘅，咁更加值得同啲小朋友一齐玩多。 啱啊！正如我头先同阿嘉明都讲，有一个用 pair 牌玩嘅数字游戏，嗰、个叫九十九嘛，咁佢咧就A。啦，即系 A 嗰只同埋 E 咧，其实本身有好多 function key 嘅。A 咧就系代表 pass， E 咧就系代表零嘅，即系任何数字都系会变咗零嘅。跟住十咧就系九咧就系变咗九十九啦，十咧就系减十，跟住 check 咧 king 咧。 就係加十嘅。咁你就幾個朋友一齊玩嘅時候，就不斷打出牌啦。咁啊，不斷譬如我第一張係七，第二張係六咁啊，十三咁，我就計埋數嘅。咁俾小朋友咧就可以幾好即刻練加數。咁加數之後就減數嘅。例如我已經去到我嗰個位原來九十八嘅，咁佢冇一噶嘛，佢一就代表 pass 噶嘛。咁我咧就一係就出九就變咗九十九啦，一係就將出去二啦就變咗零啦。如果我出 Jack Lurking 或者甚至乎出三嘅話，咁我就超過咗九十九，咁我就輸啦。咁所以咧就可以一家人咧幾好練呢一個嘅數學嘅。我細個都成日玩呢個 game 㗎。 係咩？ 所以唯獨成兩位嘅加減數我就好叻啦。 好嘢！ 三個位我就唔掂啦。 或者你計時間咁叻啦。 係計 有關時間。 係啊，因為兩個位，兩個啲值啊嘛。 同埋我用機計喎，而家。 係啊。 Olivia Rodrigo 聽過佢嘅新作品叫做 Bad Idea Right， 唔得，我都係中意 Taylor Swift 多啲。 咁人哋睇一場波就令到人哋嘅波衫銷量多咗四百倍。 喂嗱，講開波衫咧，都可以講兩句咯。即係咧，近排咧，阿迪基亞咧，唔係就俾阿奧娜娜咧，就取代咗位置啦。係啊，咁啊，奧娜娜就俾人話啦，反而咧，即係有一位前鋒 AC 米蘭嘅前鋒咧。基奥特咧就因为咧个龙门咧就红牌被逐出场啦，跟住咧呢个银河唯一基奥特咧 做龙 就串演龙门啦，打得非常之好啦，连咧 AC 米兰嘅官方嘅球队名字咧，即系佢除咗可以打前锋咧，仲将门将嗰度咧多咗一个席位咧。基亚基奥特咧咁样翘住手，着住龙门衫，再摆埋入去个正选阵容嗰度咯。 佢又真系好啊！佢完全睇得到咧，因为佢一个出色嘅前锋，佢就会阅读得到对方前锋佢嗰个攻势，到底会边一度嚟嘅，咁我咪知道到底应该点扑咯。喂，佢有少少似建威， 系啊。真系、啊、 又系拢， 又可以打前，又可以打后，真系 玩晒咁样。 系啊，真系唔知件事点样推演，所以有阵时咧，球坛啊或者球赛咧，都有啲得意嘅嘢可以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嘅。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小白，点样先算系一个 good morning？ 能够一起身见到身边嘅人对住自己微笑，呢一份平实同埋简单，就已经系一个令人感到最舒服嘅早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小白， 晨光第一线。 好， 先讲下咧，我哋头先有讲过啦，派饭啦，又或者系一啲系送免费饭嘅啲好人好事啦。大家估下，其实香港咧每一日讲紧嘅厨余，净系计饭， 嗯， 有几多碗系落咗堆填区啊？ 哇， 几多碗啊？ 几多碗？ 好难估啊！呢、這个真系 不敢想象啊！我想讲，系、啊， 段万嘅啦，定系 系啊， 百几万， 嗯， 碗百几万碗， 尝试千万啦。 哇！ 原来香港每一日咧系讲紧1300万碗嘅白饭系落咗堆填区。 哎呀， 系啦，咁当然咁多嘅厨余有啲乜嘢可以做呢？譬如话真系开餐厅嘅，又或者系小店嘅，就可以做啲派饭啊，或者系做啲善事啦，唔好嘥啲厨余啦。咁但系譬如话，点解会咁多饭唔见咗或者用唔晒食唔到嘅咧？好、多系嚟自啲酒店嘅自助餐啦、又或者系一啲嘅外餐嘅一啲 service 啦，一啲嘅譬如话一啲叫做咩到会类， 系啊系啊， 嗰一种嘅厨余。 到会咧其实就最多，你谂下，如果依家公司搞 party 啦，咁啊到会都不外乎嗰啲菠萝肠仔啊，剩嗰啲，嗰啲啊好大受欢迎， 鸡翼啊、 鱼蛋啊、咖喱鱼蛋好受欢迎。最后咧嗰啲咧有芡汁嘅饭啦， 系啦， 永远咧都系卖正正噶。咁啊啲同事攞翻屋企啊攞，唔攞咧你又hea 咗喺度。跟住咧，除此以外咧，头先讲除咗酒店自助餐咧，我真系见好多咧，做一两年啊，特别多啦。其实咧，啲人去寿司铺食寿司咧，唔系食到几千蚊，我妈卡西嗰啲回转嗰啲，即系食咗上面嗰块肉咧，跟住啲妈咪咧，啲妈咪或者爹哋咧会话：，哎，食唔晒算啦，够饭由佢咯。我听过好多次啊。咁所以其实呢个真系好浪费，因为你黏过，其实嗰嚿饭咧根本。你想重做都唔得啊！ 系啊， 即系你，譬如你头先讲话，嗰啲叫做到会嗰啲，如果佢干干净净，俾人滗过食过，都可以有一忽 一下， 系有一忽可以用翻啦。咁、你攞咗上边嘅三文鱼。下面嗰个饭点搞呢、 啊、 我真系完全理解唔到呢种教法咯，系啊。 始终比较大容量嘅一啲饭嘅厨余咧，都需要真系大啲嘅方式先可以处理到啦。但系我哋纯粹计小店咧，原来又有啲喺本地生产嘅一啲手机嘅程式咧，就希望可以帮到少少呢样嘢。譬如话咧，有啲嘅程式佢就会系联络唔同嘅餐厅，咁呢啲嘅餐厅咧就会每日佢哋嘅午餐或者系晚市之后咧，就会睇得到有几多嘅厨余，或者预计到今日有几多个食剩嘅饭，咁跟住咧，佢哋就会可以透过呢一个程式通知佢哋嘅用户，就系话好，叮叮叮，我今日有五碗饭、或者系五个餐嘅饭饭盒咁样先算啦，系可以剩咗未有人买嘅，我减价，我当系七折出售咧。咁就透过呢一啲系帮你揾折扣嘅平台咧，就去揾一啲未卖得晒嘅饭，咁、消费者又可以用个平啲嘅价钱，晏少少先至食呢一餐饭系 OK 嘅，有啲人都接受得到 這。或者嚟翻 shift， 其实本身对佢嚟讲，嗰、那个时间可能仲 fit 添。 系啦，咁亦都可以减少咗嗰个卖唔去嘅饭，变咗直接落去堆填区嗰个厨余嘅产生啦。咁另外亦都发展到原来呢一样嘢咧，都引入到其他唔同嘅商品，除咗系饭啊食品之外咧，譬如话有啲系护肤品啦。 啊， 护肤品都有啲嗰个嘅销售期啊，或者个货架期咧比较短嘅、有啲话即系新鲜制造嗰啲咧，可能真系三个月货仔，咁就要劈噶啦。 有阵时咧，譬如去旅行咧，见到好抵，比香港抵，买一大扎翻嚟啦，但其实我用唔晒，块面得一。即係一塊嘛，用唔曬嘅時候，如果可以用呢啲方法嚟到去，唔好浪費，其實我都會選擇咁做。如果係嘅 即係如果有類似呢一啲唔同嘅一啲方法咧，去到幫大家解決個問題，唔知道消費者又接唔接受到呢一樣嘢咧？平少少，接近過期，但係仲用得到嘅，你會唔會去試下幫襯咧？ 會啊，因為起碼唔使嘥啊嘛，同埋平啲啊嘛，精明嘅消費者係唔介意嘅。 好啊，咁大家一齊做一個精明嘅消費者啦。 今日嘅乌鸡沙见到高楼大厦同埋住宅林立，呢、这个亦都系以前我哋细个经常会去郊游嘅一个地方。改变咁大，认识咗佢咁多年，有冇谂过佢个名字到底点嚟嘅呢？想知嘅话，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la que dará na y ni chica kira kira to kagayaki kimi ni hohoemu sonna suteki na asa ga kitara tsurai hibi no koto mo kiete shimau yo kimi wa izu demo masugu de jibun wo gomakasezu kokoro tochite shimau kimi no egao ga kienai yoni boku wa donna kotoba kimi ni kakereba ii。 位于马鞍山以北的一个地方，原来是一个沙滩来的。据说这个地方以前不时也都会有很多的乌龟在个海滩上面生蛋的，故此最初个名有传就话到叫做乌龟沙。后来咯，乌龟乌龟唔好听啊，不如咧就叫乌溪沙啦。唔单止咁嘅，仲有另外一个讲法啊，讲到咧就系昔日有唔少黑色嘅泥沙就喺马鞍山铁矿场嗰度流落嚟嘅。冇错，马鞍山入边咧有好多铁矿场噶，喺以前嘅时候的而且确亦都工人喺入边工作嘅。就系因为咁，所以佢哋嗰啲溪水咧就慢慢变成黑色啦。乌溪沙其实亦都真系指出佢哋嘅溪水乌色，即系黑色咁样嘅意思嘅。讲多少少佢哋嘅历史咧，原来喺元朝中期嘅时间已经南下噶啦，辗转咧就去到今日嘅乌溪沙。其后因为受到海盗嘅骚扰啊，甚至部分嘅村民更加咧就移居去到牛皮沙一带添。睇翻历史都已经超过150年左右噶啦。早期嘅村民原来系以耕种同埋捕鱼为生。而卖鱼的渔民呢，好多时候都会将啲鱼呢就放在乌溪沙对面的大埔墟嗰度兜售嘅。 啊，唔该晒小白咧，讲呢个乌溪沙都几有趣，我觉得呢、這个我哋有阵时依家乌溪沙成日记得嗰个心形石啊， 系啊， 同埋好多新楼啊，同埋个沙滩啊， 系啊，所以即系唔讲都唔知道咧，原来有两个原因嘅，即系、第一又原来以前叫 乌水、 又话乌龟沙、又话乌溪沙咁样， 几搞 笑。咁而家我觉得乌溪沙个感觉都比我哋系舒服嘅， 水清沙又 系啦，就佢、是、乌溪咧就变咗恶个乌字就唔使用啦，但大家个印象就会觉得佢真系啱啊，水清沙又 嗰阵时疫情期间啲人揾啲隐世沙滩咧，都成日揾到， 揾咗去嗰边咯， 揾到去嗰边啊嘛，咁啊，依家就唔紧要啦。啊，今日天气都几好嘅，25度气温，相对湿度74%。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一个 good morning 就系朝头早咧齐晒咁多份报纸，可以咧俾我拣选今日咧做节目嘅题目，仲要有一杯咧香浓嘅咖啡，咁就系啊属于自己一个 good morning 啦。 早晨九点零八分，阿欧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表现啦。道指有得升，升134点，标普五百指数咧升22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升78点噶。港股 ADR 咧大升啊，升246点。至于港股啊，新加坡方面嘅期水期指咧亦都高水啊，270点嘅。睇嚟咧，今日有冇机会啊？慢慢咁样步步进逼，升翻上18点咧，可能都有啲机会。咁啊，最后头咧，股票市场嘅资讯咧，交俾大家咧，再发掘多少少啦。咁至于呢个时间咧，1872388咧，可以呼吁听众朋友打电话嚟啊，因为咧要做翻个晨光 morning call。 咁啊，如果大家有啲点唱啊，或者生日嗰样嘢，都可以打电话上嚟晨光 morning call 啊，吓咁啊，即刻咧会听听众电话噶啦吓。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系 Vince 永仪。 在今日晨光第一线，我哋嘅晨光好友入边咧，继续咧同上星期一样啊，邀请到咧就系永仪 Vince 喺度嘅。早晨， 早晨 ，Vince 喺佢自己嘅音乐上边咧，当然有派台作品啦。但系除咗派台作品之外，我谂有好多乐迷或者中意听 Vince 歌曲嘅朋友都有个谂法，就是，其实 Vince 自己平时会听自己嘅歌嘅时候，系有冇边几只你自己最心水？或者我哋成日做运动讲 power song 嘛，有冇一啲嘅歌其实你自己 set 咗自己嘅歌都会做 power song？ 其实冇乜。 点解啊？ 我中意听人哋咯，系啊，我自己啲歌通常系练歌会听啦，或者做完 recording 跟住就不停去听，因为听得多啦。当然我都会有啲时候系唔一定跑步嘅，即系可能有啲迷失嘅时候，都会拎一啲个自己嘅歌出嚟。出嚟诶，譬如诶，沟渠唱咏啊，杰德海啊，呢啲都系我自己。一啲故事仔摆咗去里面啦。 其实你都好多故事系变成歌曲嘅。 咁所以呢啲都会咯，但未必系跑步咯，太沉重啦。 咁但咪啱咯。其实譬如你有时咁多自己嘅故事，人生嘅故事变咗做歌曲咧，其实你每听歌曲嘅时候，你自己那个感觉好强 嘅。哦，系咁做嘅时候都强咯，听嘅时候都系强，同埋唱现场嘅时候咯，感受会深好多嘅。 系咯，咁啊几好啊！呢，這个即系你每一次听嘅时候，会不断谂翻你自己好多嘅故事。就正如乐迷，其实佢亦都好容易就将你嘅曲变成佢嘅故事。所以听嘅时候就容易产生共鸣。這个我都系觉得歌手嗰，那个张力系好强，先至会做得到，因为佢感情放咗喺歌曲入边，写自己嘅嘢，我唔系先至会感觉得到嘅。如果唔系净系斋唱，即系感情都好重要，系啦。同埋今时今日咧，都用咗好多社交媒体，譬如Vince会做，譬如一啲短片咁样。你觉得而家呢个年代，特别喺呢几年由疫情到而家，我谂大家用短片嗰个嘅力量会更加强，因为有段时间我哋冇办法人同人接触，就用咗 social media 嘅去到接触咧。有冇觉得其实自己嘅生活同呢，這个？社交媒體咧，有陣時混埋一齊嚟講，會搞到你都有啲 confused 或者攰啊。其實有冇呢啲時候？ 攰就攰在手機實在太方便。 手機真係好方便 啊！係啊，你會 你想擺低佢休息，但係你又唔捨得擺低佢。我自己都會咁樣。 係咯，你夜晚其實碌緊嗰啲 social media 冇嘅碌碌佢都可能冇乜嘢，你就會中意碌。我覺得呢個係。都是要放低學識， 但放低你，我自己都唔好話你，我自己都會拎翻部手機出嚟。可能有陣時一個 message 就會令到你 係啊， 一拎就拎翻半個鐘噶咯喎。 係啊，所以要刻意啫，即係我有時都會覺得攰，係哦，一起身擘大眼，就拎個電話出嚟啦。咁鬧鐘響啊嘛，咁你好自然就會拎個電話出嚟望，跟住你就會畫好多 WhatsApp。 係啊， 咁我而家會。控制咯，唔拎个电话咯，教闹钟咯 ，set 个时间俾自己系唔拎电话嘅， 即系一起唔好一起身就拎咯，即系我唔想我人生一起身第一样嘢做就系拎起个电话，系冇俾机人知， 唔怪之得有 咁耐都唔复嘅咁啊，即系我会觉得唔系每个人都要有一啲私人嘅即系点讲，都要爱惜下自己咯。我觉得一朝头早起身，跟住因为你一见到我就会想复噶啦。即系我系一个都几， 我都系 好有责任心嘅。我见到你问我，我尽量就快啲复嘅。 系啊系啊， 除非我嗰样嘢系要谂噶啦。咁我会觉得话呢样嘢只会越嚟越严重啊。如果我唔识得去放低，咁所以我而家会朝头早尽量起身嘅时候就唔睇个电话，刷牙洗面整好晒，我自己 prepare 自己先， 食埋个早餐先睇电话啦。 系啦，尽量系咁样咯。咁 仲有 social media， 同埋有時候都有一段時間，即係話哦，好成日都要 post 嘢啊，即係可能你唔 post 嘢就會覺得哇，即個世界好似忘記咗自己咁。 係啊，我都會咁樣諗㗎。 咁就同自己講唔緊要咯，係啊，即係好似一了百了唔緊要咯，忘記咗重頭再嚟咗，唔緊要咯，重頭再嚟咗，所以我唔會三日唔 post 就會有好大，即係呢個可能大家放大咗啫。咁要刻意去调整咯，系、我觉得都系噶。 休息咧，咁休息嘅时间你通常会点样？真系唞啦，即系除咗系放假之外，咁、你譬如嗰日嘅 job 你完咗，咁你休息，咁你会点样去到令到自己即系 relax 到咧？ 休息又点样令到我自己好中意可能按摩咯，同埋食饭倾偈咯，饮少少酒咯，跟住揸车都几放松嘅。揸车系一个我觉得令到我可以。唔睇電話嘅一個 係， 好好噶，真係，即係絕對你冇可能，即係你會其實都會有時候你會想復噶，你見到彈出嚟，跟住唔得喎，其實係危險噶，咁你就唔會復咯。 咁都係啊，揸車我都覺得係舒服嘅，因為咁望下條路啊，但係有一種有速度嘅感覺，可以令到你有一種放鬆嘅心情，就會好似即係相輔相成就彈。 你會望下條街咯，即係唔係淨係低頭族 望下啲人咁樣，喂，越嚟越似 MV 喎，但係呢個 shot。 系咪？我都想啊，希望可以喺外國咯，喺公路上面揸住架 California 嗰啲， 系啦系啦， 哇，嗰啲正喎，你可以諗下喎，其實都係， 係啊， 同公司講咯， 想啊，等我努力啲去揾多啲贊助商， 好，娛樂圈又或者人生都好啦，聽眾嘅角度就係啊，人生都有好多唔如意嘅事情嘅，又或者可能有時面對住一啲好難嘅挑戰嘅，咁有啲乜嘢會令到你覺得堅持嘅一句说话或者一啲原因系啲乜嘢咧？即系点样可以令到自己更加爱自己？其实有冇呢啲嘅方法咧？ 爱自己啊！ 你自己会唔会有人生转捩点嘅一首歌啊？你自己咁多歌入边， 咁、当然呢几年嘅歌，我想谂紧我呢排嘅一个即系自己嘅座右铭系乜嘢？即系你话爱锡自己 系啊，系啊，都得系啊。 我觉得睇清楚乜嘢系重要，或者乜嘢系唔重要咯。即系我以前都会有好多嗰啲。我好顧慮別人哋點睇啊！即係可能我做完一樣嘢之後，跟住我會諗啊，佢你可能 expect 佢會咁樣有 A 反應或者 B 反應，但係佢 A、B 都唔俾你嘅時候，你就會覺得 點咧？ 你就會覺得好似誒係咪有問題啊？係咪我問題啊？即係我會有少少咁咯。咁我而家會識得哦，唔係啊，其實我都做咗。咁佢唔俾寫 A、B 反應我。或者佢嘅問題，或者佢有啲問題未解決到咧，或者乜嘢咁，所以我覺得 is about them， 唔係 about me， 係人哋嘅， 係啊，係啦，唔係話佢有問題，即係總之你做咗你自己，盡力做咗你自己可以做嘅嘢就係、是、夠噶啦，其實，即係佢有啲咩反應或者個 result 唔係我想象嘅，唔好將佢剔得咁。摆喺心里边咯，咁我觉得个人咁样会轻啲咯。 好似你最近拍 MV 系咪多咗呢个心态？有冇？ 哦，都系，都系咯，即系其中都系放低咯，即系我放低就系。 其实咁样好喎， 唔好咁紧张咯，即系我个 MV 即系可能要跑得戏啊，或者点，跟住自己都会觉得越紧张，其实系越唔自然嘅。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 系啱啊，啱啊，好重嘅呢句说话。 系啊， 因为我欣赏就系因为最近你更加出你自己。 啊， 系啊，你唔系好你就你一定要做呢样，但系呢个我觉得我系咁样演绎嘅会好啲嘅。咁我哋咪喺个 MV 边睇到而家咁样嘅 Vins 咯， 系咯， 系啊， 系咯， 啱啊。其实我谂听众都系一样嘅，即系要谂办法自己做得舒服嘅，唔系下下为咗人哋而活噶嘛。咁当然唔系话你要自私啦， 系 啦。不过每个人即系个磨合啊，各样嘢，大家都有个哲学喺入边嘅，好好。 唔好冇咗自己咯，我觉得 系啊，呢样嘢好紧要。我自己都觉得系，如果冇咗自己嘅话就。生活是不会快乐的，系啦，咁所以都希望 Vince 继续有咗自己，系啦，然后继续用自己的角度去到唱多啲歌， 即系 等听众可以再多啲认识、了解，同埋继续爱 Vince。 好，多谢晒 ，thank you， 多谢你， 多谢，多谢， 拜拜。 一切未来没有了，世事从来无法意料，而人越大越弱小，生活越无聊。无憾是咒诅，遗憾是祝福。太多开始了，太多需要结束了。 我想一了百了踏月亮，来银河游像眼睛张开至破晓。我想一了百了落地狱，回望何华丽碰杯喝着便忘掉，为抱紧生命便放开心存，期望都不要了，要世界亦换掉，换最初的灵魂不渺小，为美好生命呼叫，人类于出生都呼叫，过去的都过去了，在路上谁回头，怎呼吸北风吹，前尘再是再飘。我想一了百了踏月亮，来银河游像眼睛张开至破晓。我想一了百了落地狱，盼望何华丽碰杯喝着便忘掉，为抱紧生命便放开生存，期望都不要了，要世界亦换掉，换最初的灵魂不渺小，为美呼叫，未过的都要过了，在路上谁回头，深呼吸北风吹，前尘着雪再飘再摇，从今天不飘摇，谁管心心两感受不了笑。我想一了百了踏月亮，来银河游像眼睛发现谁重要，未了都要算了，落地狱回望河承受的漂亮地忘掉，为美好生命呼叫，人类于出生时必须呼叫，未过的都要过了，再无信谁回头，深呼吸北风吹，前尘着雪再飘。 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女歌手 Mila 推出她全新的大碟叫做 5AM， 早上5点对于她来说是什么意思呢？可能很多人都在这个时候睡觉，又或者刚刚睡醒，对她来说 5AM 是一个特别的时间，可以感受得到自己和自己的对话，带着希望，同时间带着孤独、焦虑、模糊的混合感觉。他说有时候望出窗外见到晨光，也就是说感觉得到新的一日又来，相当开心。日剧《钻石的魔王大人》主题曲 Living My Life。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 Mila Living My Life。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唔该晒小白，哇！今日天气相当之唔错，感觉上真系有翻少少秋意吓。今日咧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嘅，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系29度，现时嘅室外气温咧摄氏26度，相对湿度咧73%，可以试下攞翻少少长袖薄薄地衬一衬衫咯噃。 亚运虽然完结，咁但系仍然有好多项目我哋可以留意下嘅。例如今日想同大家讲嘅呢一个项目就系叫做麻鹰捉鸡仔啦。咁啊中文就写住老鹰捉小鸡嘅。嗱，原来亚运咧一样有高阶版嘅麻鹰捉鸡仔体育项目嘅。喺亚运会正式咧就称之为叫做卡巴迪。参加嘅国家队伍包括伊朗、印度、尼泊尔、韩国等等十个国家同埋十六个嘅地区，而运动员啊总共187名噶。如果你有冇接触过运动卡巴迪，咁你相信一定佢哋只系玩紧普通嘅麻鹰捉鸡仔啦。其实卡巴迪远比麻鹰捉鸡仔要激烈同埋复杂噶，亦都具有好强嘅观赏性。表面睇嚟，佢同运动形式中国民间嘅麻鹰捉鸡仔游戏相当之相似。咁但系同其他比赛项目嚟比嘅话，卡巴迪可以话系最具观赏性嘅运动项目之一，因为比赛过程入边，进攻嘅一方喺进攻嘅时间咧，需要不断大声嗌卡巴迪、卡巴迪、卡巴迪。亦都系因为咁，亦都决定咗呢一项嘅项目，佢哋嘅选手嘅身手要非常之敏捷，头脑判断要非常之快，并且要兼具好嘅肺活动量同埋射击灵活度，亦都有较高嘅要求噶。除咗卡巴迪之外，另外一项运动就系黑柔术啦。黑柔术亦都非常之有亚洲特色噶。据讲佢系一种古老直立制服式嘅格斗技嚟噶。喺乌兹别克语入边，亦都解咗咧擒拿同埋摔跤。佢形状的而且确咧就几似蒙古嘅摔跤噶。同其他亚运摔跤竞技项目唔同嘅，黑柔术系唯一一个允许嘅姿势咧系站立而比赛嘅。黑柔术一局定胜负，喺雅加达2018年第18届亚运会上面，黑柔术当时都系第一次作为亚运会嘅比赛项目亮相嘅。运动仲有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小白白元浩。 晨光追踪三十一。 追踪三十一又嚟啦，咁啊电话旁边咧已经打咗俾电视部阿昌啦。喂，阿昌喺咪度？ 喺度喺度。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7:35嘅时间咧，我知道喺港台电视三十啊有个节目咧，又可以一齐认识一下人大政协，唔知道系边位咧？ 嗱，咁今晚请嚟嘅主角咧就系全国政协常委王慧晶，咁咧佢会上嚟我哋嘅节目嗰度咧，会同大家讲下佢担任咗十几年呢个全国政协委员有啲乜嘢感受。咁另外啦，佢亦都会同大家分享下咧推展呢个妇女工作嘅经验咁话。咁另外呢个节目有一个环节叫做人大政协港区新班子。咁今集请嚟咧政协委员范敏华，佢会同大家讲下咧香港点样融入内地经济，遇到啲乜嘢问题，又点样解决。咁大家有兴趣嘅话咧，今晚7:35要留意呢个认识人大政协啊。 系咁，香港同内地嘅经济就一定系有好多唔同大家出入嘅地方噶啦。咁净系讲话，如果我哋去北上消费，咁大家俾钱嘅方法又可能有一啲不一样啊。咁各有各好嘅，咁大家留意住今日夜晚认识人大政协啊，了解更加多啦吓。8:00嘅时间，我知道医生与你今日咧就系讲呢啲嘅病情噶噃。 冇错，咁今晚同大家关注一下静脉曲张呢个问题。咁话说即係患有静脉曲张嘅病人呢，佢双脚呢就会长满嗰啲突出咗好似蜘蛛网咁嘅血管。 有啊有啊，有见过嗰啲系血管呢真係好似系静脉，但係佢露咗出嚟俾你睇得到，喺个皮肤下低现晒出嚟，用蜘蛛网形容真係好贴切。喎 冇错，咁即係除咗即係唔系几好睇影响外观之外呢，其实原来呢有啲人咧有呢个静脉曲张咧，就因为咁样对脚会痕啊，会痛啊，甚至乎会抽筋添。咁严重起嚟咧，双脚嘅皮肤会变黑变硬，甚至乎会有皮肤溃疡咁话。系啦，咁甚至乎最严重起嚟咧，呢个静脉始终嗰啲系静脉系输血噶嘛，令到嗰啲血液咧冇办法顺利回流嘅话咧，可能会引致血栓塞等等并发症啊，致命噶，所以大家唔可以睇少啊。 哇，一定要正视呢、这个。 系啦，咁所以咧今晚医生与你咧就请嚟咗专家啦，请嚟一啲医生啦，同大家详细讲解一下静脉曲张究竟点样嚟啊，个成因系点啦，同埋啦建议一下咧，万一真系有静脉曲张，应该点样去治疗同埋预防啊？最紧要大家预防嘛。 系咯， 企得多嘅人有啊，定系坐得多嘅人有咧？ 哦，系，知道两者我都听过有，咁到底边个先至有咧？咁啊，大家今日夜晚要留意住啦吓。咁啊，医生与你10:30嘅时间又有咩节目咧？ 咁送俾大家一个纪录片《优生学与恶的距离》下集。咁 上兩禮拜帶俾大家上集啦。咁啊講咩嘅咧？話說呢個優生學咧，就係喺第二次世界大戰嗰陣時咧，納粹黨啊，咁啊有用，因為佢哋有呢個優生學嘅思想，咁啊所以衍生出呢個大屠殺嘅事件啊，即係佢覺得有一啲人嘅血統啊，嗰、那個品種咧比較優質，所以咧就有啲值得保留，有啲咧就要喺個地球上面消失， 要淘汰咁樣 嚇。冇錯啦，咁啊。即係大家可能都以為呢個係即係一百幾十年前嘅事啦，二次大戰嘅事喎。但係原來咧呢個思想咧到咗今日咧，竟然被重新包裝喺世界各地流傳。 唔係啊嘛，咁得人驚。 咁啊，點解咧？因為咧話說啦，隨住咧我哋而家嗰啲基因編輯咧嘅進步啊，而家變得可以我哋用基因可以編輯得到。咁啊，科學家咧掌握得到咧適入呢啲優生主義者夢寐以求嘅一種能力，就係咧。重寫呢個人類基因。 哇！咁我點啊？多隻手啊？定多隻眼啊？ 嗱，佢哋個出發點係好嘅喎、啊。話說嗱，呢個新聞嚟㗎，有科學家就宣稱咧，成功用基因編輯令到嬰兒對艾滋病免疫咁話。 哦。 嗱，但係呢一個咧係好似係好事啦。咁但係呢個亦都係一個道德問題。話說咧就係，即係到底喺改善人類健康同埋改造人類之間嗰條道德界線嗰把尺應該劃喺邊咧？係、咪我阿暢同埋李小白能夠決定邊一啲人係優質啲可以留低，邊一啲人唔得咧？ 我哋兩個就節省少少啦，我哋兩個就 咁啊！呢樣嘢好危險，係咪醫生又有呢個權力咧？咁啊，今晚呢個優生學與惡的距離下集就除咗同大家講下科學之外，亦都會同大家討論下呢個道德問題嘅。 我真係直頭聽到咧，亦都係科學同埋可能人類嘅道德，甚至乎可能某程度上牽涉到宗教嘅一種好大嘅議題。我記得你以前物理學家霍金咧，即係佢仲未離開嘅時候，佢曾經都講過就係話，如果地球人啊嚇，我哋人類要去繼續生存嘅話，因為地球始終會滅亡嘅。我哋如果要繼續生存落去嘅話，我哋就諗辦法，即係飛去第二個星球咁樣講噶嘛。咁飛去第二個星球，你大家知係好遠嘅。如果我哋唔克服嗰啲會老啊、會病嘅問題嘅話，其實做唔到嘅。嗱，今日呢一個嘅議題咧，正值啊，亦都係講緊人類病、免疫等等嘅議題嚟嘅。 系啊，咁啊，究竟系咪其实系咪真系做得到嘅咧？我都好想知道。 系咯， 系啦，咁啊，今晚大家一定要留意下呢个节目，十点半啊。 好，做完之后睇下唔知新嘅人类会唔会有天眼通啊？大家留意住，今日夜晚十点半钟，唔该晒阿昌，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外交部宣布，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会在今个月17至18号在北京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出席开幕式，并且发表主旨演讲。发言人华春莹说，高峰论坛主题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实现共同繁荣。华春莹又说，习近平并会为来华出席高峰论坛的嘉宾举行欢迎宴会和双边活动。中国成功连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是第六次担任人权理事会成员，亦都是当选次数最多的国家之一。第78届联合会是第78届联合国大会投票选出人权理事会成员，今年一共有17个候选国竞逐15个席位，俄罗斯和秘鲁落选，当选的亚太国家包括中国、印尼、日本和科威特。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会由2024年1月1日开始，为期3年。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因应以巴局势升级，将会缩短亚洲访问行程。舒默的发言人说，舒默在中国和国家主席习近平等进行非常有成效的会谈，而鉴于在以色列发生的悲剧事件，他将会率领代表团在星期三和南韩总统尹锡月会面，并且在星期四回美国， 预计在当地夜晚返抵纽约。舒默是美国最高级别的犹太裔民选官员，而他率领的两党代表团原定亦都会访问日本。美国之前证实有十几个美国公民在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时候丧生，并且有美国公民仍然被哈马斯挟持为人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7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927点，升262点，总成交金额51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82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094点，升4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13.6，升5.4；友邦保险68.75，升1.45；阿里巴巴84.9，升0.5；美团115.2，升2.9；比亚迪股份243.2，升6.6；京东集团117.9，升2.4；理想汽车138.8，升6蚊；小米集团12.42，升1.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2，日元148.68，瑞士法郎0.905，加元1.359，人民币7.297，英镑对美元1.229，欧元对美元1.061，澳元对美元0.643，新西兰元对美元0.604。日经平均指数报31858点，升108点。港金报17360元，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0.75美元，卖出186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Jessica 提提你，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有交通意外，依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接近丹桂村。咁另外，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慢线有坏车阻路，依家排到骏景园。另外，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依家现时一带车多。咁最后跟进翻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有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依家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依家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而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就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去到浙江街，东隧九龙入口排到观塘警署。睇埋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碧街；观塘绕道去九龙城方向近住海滨道花园都系多车噶，依家排到观塘码头。另外，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富山道桥底。而新界区方面，屯门龙夫路往屯赤隧道方向跟住龙门路回旋处车多，依家排到屯门骑术学校。另外，大老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污水处理厂一段车多，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跟住大埔滘老围。另外，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沙田和斜村一带多车，依家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屯门公路由金头去屯门，仲有将军路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同埋天水围天池路去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830县委大院。 林志伟第一日担任院长联络员，艾先知就同佢讲：， 其实我呢一度好简单，拎袋蒸水开车门，我都惯咗自己做。你只要做好你嘅本分咁就得噶，最紧要系有责任心。 事实又系咪咁简单呢？ 国剧830。原委大院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无论你是乜嘢职业或背景，只要你爱国爱港，有志有力服务地区，可以令社区变得更美好、更完善，就应该参选成为区议员，或者提名你的心水人选啦。2023年区议会一般选举会在12月10日举行。提名期由10月17日至10月30日，记得把握机会，共建美好社区。 导致纳粹大屠杀的优生学思想，到了今日竟然被重新包装，继续在世界各地流传。有科学家更宣称，成功以基因编辑令婴儿对艾滋病免疫。到底在改善人类健康和改造人类之间的道德界线，应该画在哪里呢？ 电视纪录片《优生学与恶的距离》下集，今晚10:30，港台电视31。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又嚟咯 ，Vicky。 系啊系啊，本身咧今日咧其实有一个听众咧，我接到佢电话好开心噶，因为佢话咧第一次打到上嚟，咁、哦、但系咧由啱啱即系我哋打咗半个钟啦，都搵唔到佢，咁我哋都喺呢度咧就佢系想点唱俾佢嘅拉仔嘅。 原本嗰位听众系 林太， 林太系啊，其实我都打过几次俾阿林太，但系全部咧都系唔通啊，打唔到啊吓，咁、所以有另外一位嘅听众咧就冷手执个热线，不过我哋都讲翻林太佢想点唱咩？ 系啦、啊，佢想点唱俾佢拉仔，因为拉仔、哦。生日咁，我都祝佢哋生日快乐、哎，身体健康。 系咪同阿拉仔去饮茶？ 应该系啦，拉仔拉心肝。 系啊，应该系啦。咁啊，祝你成家人都幸幸福福、开开心心啦。咁、所以咧，后备补上啦，我哋揾嚟另一位听众朋友。 冇错 ，Hello Jay， 早晨， 早晨， 早晨， 你好啊， 早晨， 早晨，欧都喺度啊， 吓，你好，你好， 有咩同我哋有咩倾下咧？开心嘅事， 我都打过嚟噶啦，嗰次都系阿欧有份听咯。 哦，系咩、哦？ 你好，你好，系啊，今次有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啊？ 组合就转咗咯，主持组合转咗咯。 系啊， 哦， 嗰阵时几年前个主持组合、啊、都应该有小白喺度嘅，系嘛？ 系今日系啊，小白。 系啊， 睇同埋阿 欧 系啊，永恒不变。 就新嘅组合咧，尤其是阿 Vicky 同船仔加入咗之后咧、就俾呢个节目多咗好多嘅朝气咯。 梗系啦，朝气勃勃啊！直情， 如果唔系揾佢哋翻嚟做咩啊？ 系 就拉低个年龄层啫嘛， 活化下个节目先得噶嘛。嗱，节目名可以唔变，入边嘅内容咧，我哋都想有啲好嘅咁啊保留啦，唔好嘅我哋去无全清，将啲新嘅元素咧加入嚟啊，咁先系可以做到一个好嘅公共广。 播噶嘛， 正益求精啊！系啊，喂，你有咩嘢？唔好净系讲个节目，你有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下吓？ 系啊，因为今年就系我同我老婆结婚8周年啦。 哦，恭喜8周年，恭喜恭喜！ 啱好10年啦，系啦、 啊。哦，即系认识就10年，结婚就8年。 系啦、啊，识咗10年，计埋拍，即系识拍拖结婚系2年。 喂，等先，搞清楚先，啲女士咧好在乎嘅啲年啊，究竟8年定9年啊？9年定10年啦、啊，咁样要记住、啊，讲多一次，俾多一次机会你吓 J 吓， 系、啊，我结咗婚8年，计埋拍拖就10年咯。 哇、哦，计埋拍拖系10年，咁啊，识咗佢就应该11年到啦，系嘛？ 都系10年咯， 都系10年，即系一识佢就拍拖噶啦、啊。 都哇，识咗半个月，都好快就拍拖咯。 哇，半个月就情定今生咯、啊，正。喂，有咩优点啊？老婆叫咩名先 ？Crystal。 Crystal， Oh my Crystal， 你始终最好系咪啊？喂，八年咧就系叫青铜分啊，原来 吓， 即系依家好兴噶嘛。十年咧就系石分， 电器分啊，我查过系电器分， 有两个嘅。我觉得电器分唔系咁好听， 电器分啊， 我中意青铜分， 青铜分 系 型啲， 系青铜分型。 咦，今日可以睇埋嗰 个， 去睇埋嗰个三星堆可贺自己， 可以着青铜啊， 系啦， 青铜圣斗士啊， 唔好嘥嘛。而家佢都喺故宫嗰度搞紧，你梗系去嗰度可贺自己啦。 咁有咩说话要同？翻 Crystal 同 Crystal 讲啦， 都多谢佢啦，咁都生咗两个仔，都即系照顾咗，对为个家庭都付出咗好多啦，系啊，咁希望佢即系大家佢身体健康啦， 嗯， 同最近我女有啲唔舒服，有啲烧，咁佢都花咗好多时间去 take care 佢，咁都好多谢佢嘅，借呢个机。 是啊，即是我自己呢都有两个小朋友啊，我都明白有时候太太嗰个付出呢，佢哋嗰个细心呢好多时候是男人比唔到嘅。半夜三更有时候要做嗰啲又量体温啊，又做呢样做嗰样啊。哇，佢哋好嘢喎，佢哋去到半夜唔眼瞓㗎喎，唔知点解㗎喎。 自动式起身㗎。 是啊，我啊俾佢瞓到咕咕声就俾人话添啊。 小白好似都有两个仔㗎嘛。 是啊，我有两个㗎，是啊，我有两个黑衣仔，听神啲人咁讲。 我仔就三岁咯，而家 我有一个咧系八岁，一个四岁咁样咯，两个都系仔。 O K， 系啊， 啱啱细嗰个就同我两个小朋友啱啱好岁数就夹喺中间咯。 系啊，哦，你系三岁同五岁。 系啊系啊，我仔三岁，我女五岁咯。 哦，点啊？凑小朋友辛唔辛苦啊？ 咁大家都要分担嘅，咁都唔系净系妈妈个责任噶嘛，照顾小朋友。 吓，咁你 爸爸都分擔一下咯， 啊、 你咁話好苦，咁但係都盡翻爸爸嘅責任。 係啊，有冇負責？有冇負責玩啊？同啲小朋友？ 太太多啲，我都有嘅，都有嘅， 嚇、啊啊、都有嘅。 例如今年阿仔就升 K1 咁，第一日佢哋有個適應週，咁我請咗日假，佢、去同佢翻學一齊去上呢個適應週咯。 哦， 同埋啱啱今年啱啱過去個中秋節咧，咁就有個中秋節嘅派對，咁就係我帶住我仔過去咯。 哦，嗰啲運動會啊，嚟緊小學嘅時候咧，喂，幼稚園都有嘅，家長一齊玩嘅喎，你要即係拋低個身段同佢一齊癲嘅喎。 仲有冇啲咩二人三足嗰啲係嘛？ 有㗎，有 似係咪咁樣玩啊？係啊，總之 有咩體育？只不过嗰个中秋派到做一猜下灯谜，画做下手工咁样咯，嗰日就 系。哦，系啦，呢啲要玩嘅，系啦，玩二人三足就同佢行就无谓啦，抱佢扎扎跑咗去算个算数啦。 但可能会违规嘅咁样系嘛？ 咁啊，佢又大细个啦。 系啊，睇见证住小朋友成长都系一件幸福事嚟嘅。咁啊，大家一齐庆祝下咯，今晚一家人好唔好啊？ 系啊，有冇话点庆祝啊？你今晚谂住？ 咁可能今遲多幾，可能遲多一陣先，即係因為今日佢呢，即係工作都近排都比較忙， 哦、 比較慢，咁咪留翻啲 細心 weekend 先， 係啦，即係知道老婆咧就忙啊，咁啊，如果夾硬搞呢啲活動咧，可能唔開心，反而唔開心，不如而家俾個機會你講句我愛你老婆先啦 ，Crystal， 我愛你，多謝你為呢個家庭做咗咁多，我哋都非常之感恩，咁希望。祝你都可以开心健康，我哋嘅仔都一起去见证佢健康快乐咁样成长，多谢你。 好，多谢你嘅电话，多谢晒，下次再倾过啦。 都祝埋阿 Alison 生日快乐，因为 今 周年佢亦都系佢生日噶嘛。 系，好啊，够大方，我哋下次再倾， 拜拜， 拜拜， 拜拜。 就在此刻突然爱上你，听我说 上帝和亲友面前见证，这对男女现在就要结为夫妻，不要忘了这一切是多么的神圣，你愿意生死苦了永远和他在一起，爱惜他，尊重他，安慰他，保护着他，两人同心建立起美满的家庭，你愿意这样做吗？ Yes I do。 听我说，手牵手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飲食圖鑑之前咧，都有同聽眾分享過咧，咁啊參加過香港嗰啲叫做即食面嘅工場， 哦， 係啦，咁啊有啲係杯面形式嘅， 係 係，咁啊另外仲有一個咧係嗰啲包裝形式嘅， 我都有去過，你講過喺尖沙咀嗰個，係 係係係， 你覺得好唔好玩？第一次有少少新奇嘅，不過個步驟原來咧可以俾公眾參與到咧，其實都幾簡單。 你係咪因為玩杯面嗰個啊？係 啊， 玩杯面嗰個咧，公眾參與到咧係少嘅。 其實因為佢四个 step 啫嘛，佢最大时间就系俾你攞住个 画公仔 咯，公仔咯， 系啊，其实系噶， 即系细路仔会好开心咯，即系懒系做自己自创嘅一个乜头出嚟 啦。所以我就系话咧，另外嗰个 workshop 咧会多嘢玩啲嘅， 系、哦、咩？另外 嗰个咧就系即食面啦，咁你就要自己猜面粉。然後就自己擺落部機嗰度咧，就搞搞自己切啲面條出嚟嘅。 呢個係喺邊度玩嘅？嗰陣時 同一個位嚟㗎， 同一個位嚟㗎， 同一個位隔離個有第二個工場㗎。 哦，我點解唔知道嘅呢？ 因為嗰個咧要 book 嘅，唔係難 book 啲嘅。 呢個新啲定還是係 一樣？一樣 同步進行， 係啊，同步進行嘅，係、 哦、 啊，有左有左咁樣嘅，佢哋係啦，即係兄弟咁出場嘅，係、 哦、 啦。咁、 okay? 我兩個咧，其實亦都有玩過嘅。咁啊，呢一類型嘅話咧，其實即係叫即食面嘅工場咧，都有佢自己吸引力嘅，因為、你即食面咧咁鹹啊，咁野味啊，大家實中意食嘅。 我細個都好中意去呢啲工場啊、工廠嗰度睇。我哋成長嘅時候咧，嗰啲、社區中心係啊，嗰啲活性乳酸菌飲品嗰啲咧。 呢、這個反而我未去過、啊。 几得意 活性乳酸菌嗰个未去过， 即系你入去咧，叫做玩嘅时候咧、你都会首先佢会送下俾你啦，你会饮啦，又会睇下啊咁得意嘅，会咁样入樽噶，咁样铺个石子喺面噶，你细个就觉得啊呢一样嘢好机械化系好有趣嘅， 系啊， 即系细个觉得机械化有一个供应链生产链好有趣嘅一样， 系啱嘅啱嘅。咁 我最记得就系我参观过一个系薯片咯。 哦， 薯片工厂 啲薯片我有， 佢送好多包薯片俾我，到而家都好记得。 我反而咧工厂薯片嘅工厂我就冇去过。 薯片系大部啊，想问。 我唔记得啦，因为细个系跟中心、社区中心去。 嗰、那个活性乳酸菌都系大部。 我有试过踩单车咧，闻到一阵好大嘅薯片味啦。 印银纸都系大部噶， 系咩真系？ 系啊，印银纸都系大部噶、所以好多嘢睇噶嗰度， 有得睇噶咩？ 有味道添啊！ 印银纸有得睇， 喺门口噶咋、印银纸嗰个 有冇啲叫做保安哥哥守卫好心 有？有一个，我怀疑佢系扮守卫唔心严， 心严嘅， 冇攞到钱走， 心严嘅， 唔 好讲喺嗰个位攞啊，有阵时喺银行排队啊，我都排成个几两个钟先攞到钱啊，攞本簿仔，唔系呢个纯粹讲笑啫。讲翻小白嗰、那个制面工厂， 好啦，咁啊制面工厂上次啊分享过啦，喂而家咧其实见到即食面好多时大家都会谂啦，因为日本人发明噶嘛，而家喺日本嘅涉谷区咧有一个嘅叫制面工厂咧，佢都几特别嘅，咁有少少。好似咧就系香港嗰个制面工厂，佢都系杯面形式嘅。好啦，咁啊点玩咧？你喺入边嘅时候，你就可以选择你自己想要嗰个嘅味道。嗱，香港嗰个咧都有嘅，但系佢其实选择比较上少，同埋佢嗰个佢系落嗰啲味精粉啊，就变咗系嗰个嘅汤咁样噶嘛。因为我哋一打开嘅时候，有啲粉咧，嗰个就系冲水变汤噶嘛。 海鲜味啊，咖喱味啊，系啦系啦。 咁而家咧呢一个新嘅工厂，其实我都有少期待，唔知会唔会迟啲引入嚟香港啦。咁佢就系都系一个杯嘅，咁但系佢咧就好似我哋嗰啲 濃好濃嘅湯，嗰啲嘅一粒一粒啫喱咁樣嘅，係啦，咁佢咧就係用呢一個好濃嘅啫喱，去到咧就係做個湯嘅，咁你入去嘅時候咧都係全機械噶，即係你睇到一個好光鮮、好光猛嘅迷你機械工場，咁、你入到入去嘅時候咧，你就喺部機嗰度撳撳啦，睇下你要嗰個湯嘅味道係咪咖喱又好，你要白汁又好，你要咖啡湯底啦，你佢有嘅。你就可以喺部機嗰度事先撳咗先嘅，即係買飛咁樣。咁啊，好啦，撳完之後咧，跟住呢個佢係一個製造即食面嘅機械人嚟嘅。跟住機械人咧就會喺你面前咧就將你要嗰個嘅湯粒就放入去，放咗入佢個杯入邊啦。跟住咧就打面入去啦，即係一嚿面放咗入去。 面餅 係啦，面餅。然後咧佢都係你自己選擇有幾多嘅材料，你自己可以揀嘅。咁但係佢當然又唔想你太多啦。咁你就放咗入去。咁佢好多時咧就俾人哋感覺得到，喂呢、這個咧。是一个全机械形式去到帮你处理呢一个嘅即食面嘅。所以呢而家都叫喺嗰度都几有人气喎。同埋因为佢唔系嗰啲大牌子嘅公司。咁变咗呢就啲味道呢就可能款式会多返少少。就唔使走返佢嗰条生产线。咁我觉得呢如果大家有机会嘅话都可以试一试去嗰度呢就欣赏一下啦。 我的享乐时代。 享乐时代啊，可以讲下呢一个啦。咁啊，嚟紧咧，阿郭天王咧就喺澳门嗰度咧就赛车啦。 哦，系、哦。 咁啊，琴日咧，终于有啲叫做入场啊嘅门票咯，可以俾大家睇下啦，或者买下。喂，其实咧，帮大家 check 过咧，唔太贵嘅啫。 嗯， 百零二百蚊 ，OK 喎。 咁呢个价钱又冇想象之中咁惊人、 啊， 系 啊，睇好贵嘅添， 可以睇到天王赛车、 啊，系啊，咁当然即系 山顶位嘅， 你唔同位啊，唔同啦， 系啊， 即系我头先讲个入场门槛咧，就唔系话 set 到几千蚊咁高咁样咯， 唔紧要，系、啊、我有望远镜， 系啊，同埋即系你话去到嗰啲嗱澳门赛道有两个亮点啦，第一个亮点咧就系嗰个法甲湾啦，第二个咧就系转入去个东望洋湾嗰度啦，咁啊，有阵时咧都会转得急啲嘅，同埋嗰度系比较难。搞啲嘅咁啊，仲有葡京湾啦，咁呢啲咧全部啊都系咧澳门赛车亮点嚟，嗱有机会再同大家讲下。不过咧今日咧总之仲咧一件事咧要同大家分享，头先听众朋友咧已经帮我哋咧去开咗股噶啦，就系咧。阿侯嘉明小姐嘅 系啊， 补足生日 嘅。头先嗰位听众啊，都特登喺度话祝阿 Edison 生日快乐、啊，因为佢嘅结婚周年就系你嘅生日啊。 咁、我每年都提醒你个老公结婚周年啲嘅、 生日快乐啊，嘉明， 生日快乐， 系啊，咁啊。呢个系今次翻到嚟神光之后咧，第一次同你去庆生啦。咁啊，嗰啲生日愿望开咪讲啊，唔灵验嘅，但都想你咧默许一个，同埋有一个宏观啲嘅咁样，好嘛？ 好啊，咁梗系第一件事都系身体健康啦。我谂过去呢三年，边个生日都系祈求呢一个生日愿望噶啦。 系、 大家最紧要身体健康，个个咧都系士气强强啦。 系， 大家叫做都系满满嘅正能量啦。我哋每日都系透过呢一个节目当中，希望将呢啲咁好嘅信息宣扬俾咁多嘅听众朋友噶嘛。 太好啦，你嘅生日。愿望就系我哋能够有正能量，同埋可以感染到听众啊！ 反而我想问嘉明啊，你啲女女有冇送啲咩生日礼物俾你？有冇自己画画啊？ 爸爸逼大女画咗一张， 唔系逼嘅。 二女话佢自己同家姐解决咗个问题，就是、叫家姐画一张俾我。哇！ 喂，我哋咧， 快乐，系啊，都有蛋糕嚟啦。 系啊，呢个我哋琴日喺呢个九龙塘嗰个商场嗰度买定嘅，呢个可以雪啊嘛，因为系咪 衬翻你噶个蛋糕？ 系啊，我带领唱生日歌 ，Michael 哥真系玩我，系啊，好，我哋唱呢个 Happy Birthday to You， 咁啊唱完啦， 好嘢， 恭喜晒， 礼成， 咁啊，系啊，咁啊，我哋嘅同事都一齐落嚟啦， 多谢台长，多谢两位。多谢晒我嘅节目团队，多谢 Michael 哥，多谢咁多位嘅听众朋友，好多都好有心，其实我都默默收到好多朋友嘅祝福，所以好多谢大家。 好嘢！晴晴有冇嘢同阿嘉明讲啊？ 最紧要系越嚟越靓啦， 多谢 啲女女又靓啦，全家人都咁靓啦， 多谢。 阿信咧， 生日快乐啦，唔好越嚟越瘦啦 够啦， 哎呀，系啊， 已经够啦，多谢你啊， 够啦。咁我哋咧，即系好多同，咦，系我哋嘅监制，吓， 生日快乐， 多谢 小朋友听啊听啊， 慢慢可以好咁样休息嘅，平时都可以继续 同佢哋系功课上面佢哋自己自主就 O K。 哎呀，呢个都系我 要求唔多噶， 呢个都系我嘅上个月嘅生日愿望嚟嘅。 即系唔使妈妈跟功课已经。 因为咧，原来跟功课真系好唔掂，同埋我咧，我跟功课咧其实好多甩漏嘅。你唔好见我做嘢好似好企理咁，其实原来我跟功课好多甩漏。 原来系咁，原来你系电台嘅奇葩，但系要学做学生系仲要上衰学生。 梗系要啦。 我建议你哋都好好享受跟功课吧啦， 系咪啊？一跟得唔系好多年嘅啫，跟住就会佢哋唔理我哋噶啦。 系，我而家物色紧一位咧出色嘅补习老师， 哦， 系可以帮佢跟埋功课嘅。 我都深信，如果可以外判嘅话咧，可以保护住自己嘅家庭幸福， 系啊， 好事 系啦。我哋特登挑选嘅一个蛋糕，有啲养生喺入边嘅，有士多啤梨啦，有啲花瓣啦， 有西瓜噶， 系啊， 有 西瓜噶，好嘢喎， 水果蛋糕嚟嘅 呢个。這個蛋糕和你今天的衣着呢、 啊、 完全是 親了， 簡直是襯到 不謀而合 perfect match 的，簡直是 多謝奧哥， 是啊，不要這樣說最重要開心，你看看 Michael 哥都忍住拍照、啊、 你 想想，系啊，咁啊，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啦，唔系净止咧，即系呢几日生日嘅你嘅，咁啊，身体健康都重要、啊，因为头先见到李嘉仁医生咧，佢又叮嘱啊，话诶，同晨光啲听众朋友讲声咧，大家咧呢段时间咧，真系要好好保护自己身体，因为流感高峰期啊， 系啊，我同嘉明就好明白啦，见到学校咧，即系好多同学仔佢哋啲流感都几犀利噶， 嚟紧呢两句都开始学校帮手打针噶啦，咁所以都大家最紧要身体健康，多谢咁多位嘅祝福， 嘉明生日快乐。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